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1%，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6302点，升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9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4.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9，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11.44美元，卖出价是181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早晨，早上6:08，咁啊，晨早流流嘅时候，而家系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候当然啊继续生效啦。咁啊，朝头早咧，有啲朋友如果唔系好善于喺冬天嗰度活跃嘅，都有啲蹄蹄震嘅感觉噶吓。咁啊，如果中意冻嘅你咧，咁啊又可以享受一下呢一种嘅温度啦。香港比较上少啊吓。咁啊，早上嘅时候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喺早上嘅时候，今日已经嚟到2021年12月28日啦。咁啊，好快脆就会去到咧呢一个嘅2022年，准备咧要 countdown 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爱的力量是很大的，爱的力量可以令到一个人发奋，爱的力量可以令到一个原本失败的事情变得呢就是成功。爱亦都可以为人产生很多不同的鼓舞，爱亦都可以是温暖有关怀的感觉，俾到人哋好似一种雪中送炭。特别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你有爱的多啲呢，就为身边的人加油打气，令到佢系感觉得到呢有爱的时候佢呢都会温暖啲。懂得向身边的人呢多啲关怀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得到更加大的力量。正如很多成功的团队都是一样，你见他们真的做到，我们经常都说喂，他们真的是一 team 人来的，他们是同一伙的，因为他们能够呢就是互相当自己的身边朋友好像家人一样看待，爱他们，关心他们，去帮忙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都是那句老土的说话，一支箭一咬就断，但是一炸的箭的话呢真的很难咬得断。这些都是因为大家通力合作，因为互相有爱，同样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都一样要有很多爱在里面，这种的爱才可以继续持久下去。爱不是一个人的付出，而是两方面都要努力去到经营，才是可以做到好的成绩的。 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Sayonara, Sayonara, 以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寒冷，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咁啊日间嘅气温稍为回升，咁但系早晚仍然清凉噶。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而家气温急降啦，咁当然系冻。不过谂翻你之前咧，前几日嘅啫，咁啊圣诞节嘅时间咧，咁啊其实气温咧都系已经好似而家咁样啦，啊都冻冻地。气氛喺圣诞节嚟讲，咁样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天气冻嘅时候，有阵时的而且确有啲人会提振嘅。要为大家送上一点又一点嘅暖意咧，的而且确咧就唔容易啊吓。啊，几好、啊！原来喺前几日嘅时候咧，一班咧就着住圣诞老人服饰嘅朋友，扮演住圣诞老人，就喺咧林川河咧就撑呢个独木舟、啊。啊，估唔到突然之间成为咗区内圣诞节啊非常之有趣嘅风景。佢哋更加咧就沿途向街坊啊派发一啲小礼物，咁啊唔少嘅街坊咧捕捉到呢一个咧圣诞老人啊撑呢个独木舟过河嘅奇景啊，梗系开心啦。讲翻咧就系喺圣诞节当日嘅中午啊，一行12人咧就撑住呢个独木舟，哇都几声势浩大、哦。由呢个乌溪沙出发咧就蛙到去林川河附近，佢哋全部都系着晒圣诞老人嘅装束噶，所以非常之有趣。独木舟上面亦都贴咗好多咧圣诞嘅装饰品，咁啊非常之靓嘅。期间亦都向岸上面嘅街坊咧就不断向度讲圣诞快乐啊！所以你话人间有几多嘅爱呢？啊！发起活动嘅一位朋友啦，佢啊叫 Alex， 佢咧系一位独木舟嘅教练嚟噶。啊，原来佢已经咧系大埔街坊40多年噶啦。喺疫情底下咧，只能够留翻喺香港。佢形容香港呢两年咧过得非常之艰难啦，希望透过今次咧佢自费嘅活动，为街坊带嚟一啲嘅欢乐。佢更加话到啊，活动咧总共有12人参与，亦都咧就系嚟自佢目前啊喺乌鸡沙教班嘅一班学员同埋朋友嚟嘅，啊全部咧都系考获初级至到中级嘅独木舟证书嚟噶，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佢哋搞唔搞得掂呢一个嘅路程。啊，今次咧由乌鸡沙即系撑呢个独木舟去到林川河，全程直线嘅距离咧就系18公里。佢话如果唔识撑呢个独木舟咧，感觉都会相当之吃力噶吓。始终关乎体力同埋安全问题，所以佢会要求咧就大家一定咧要考获某一个级数，先至会邀请佢参加今次嘅圣诞老人活动嘅。如果有时间或者，你有呢一个嘅能力，又会唔会喺身边或者生活当中做多啲好事呢？ 如此热心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 我愿我做到贴心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我说过再旁顾行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从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错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你试试擦亮眼睛，好好躲于我背影，天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又以什么拒绝清醒？我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迷失苦恋都因他，你愿承认吗？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伴你走永没分岔。我到底是谁被忘掉吗？到底被奚落都不怕，时光一点点偷走那段烟花，瓦解困局砖瓦，与你静望晚霞，被世人拒如有你不必惊怕，没有他制造纷扰变卦，和你可拥抱归家。 早上嘅时间揾嚟陈伟霆，有句嘅护航，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如果家有啲嘢烂咗嘅话咧，啊，我自己都会选择用嗰啲超能胶啊，去到咧就贴一贴佢，睇下顶唔顶得翻。我好多时都整得翻嘅，不过咧我啲手工系好粗糙嘅，通常咧就支一大扎落去，然后咧你发觉干咗之后都有啲白色嗰啲，好似一烘啊，滑滑突突咁样啦吓。其实呢啲超能胶咧，咁啊经过使用一两次之后啊， 呢一个嘅用超能胶嗰个瓶口啊，嗰个嘴咧都会塞住咗啊，令人十分苦恼噶。咁我自己咧，所以每一次都要提住自己用翻嗰支嘅大头针咧，插翻入去嗰个针嗰个口入边，令到佢咧就可以继续 keep 住可以用。如果唔系咧，就好浪费嘅。咁市面上有啲咧都系叫一次性嘅，即系用一次咧就唔需要再循环噶啦。咁啊，嗰个大头针都唔使拮啊。支完一次之后，佢入边份量就少，咁啊，希望可以帮得到大家，又唔需要咧，就系好似浪费咗好大支咁样。咁但系咧，原来都有厂商咧，佢哋分享一个咧叫做用超能胶嘅正确方法。佢话到，当大家咧用呢啲超能胶嘅时候啦，就会挤好多啊，黏喺呢一个需要贴嘅一个物品上面，然后咧就来回就用嗰个嘴咧去到擦擦擦擦，捽捽捽捽捽捽咁啊，捽到咯，捽到好似擦胶水咁样嘅。佢话甚至乎咧就会令到入边嗰个超能胶入边啊嗰啲嘅黏液咧都会硬化，咁所以咧好多时亦都咧就系叫用好短嘅时间一两次就已经咧就唔用得啦。佢话到正确啊黏合物件嘅方法咧应该点咧？其实应该用点点嘅形式，咩叫点点啊？即系例如你要贴一啲嘅嘢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似擦胶水咁擦到佢好均匀，应该咧就用点。例如一个正方形嘅时候，你应该咧系喺特定嘅指定地方嗰度点九点，例如系上中下左右对斜角咁样，每一个位置咧都点一点，点一点呢个超能胶，咁佢咧就能够最能够发挥啊佢嗰个嘅功用啊。因为跌得太多咧，其实佢嗰个嘅超能胶啊，嗰啲胶水咧就只喺入边咧就挤翻出嚟啊。但系如果你用点点嘅形式咧，其实咧就会比较上舒服啦。只要少量啊，然后每一边咧点一滴嘅，就唔会令到整个嘅嗰啲超能胶啊挤晒出嚟。睇完之后咧就会觉得，好似又黐得好靓仔，同埋其实已经系非常之稳阵噶啦。学一下啲用身边嘅物件嘅方法，正确嘅方法，就可以令到身边嘅物件嘅使用次数咧就更加长寿，亦都更加环保，同埋用起上嚟效果就更加显著啦。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一首歌嚟自 Jenny 吴若希嘅《火与火和火柴》。13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都有白远度陪住你，早晨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新增98515宗新型肺炎个案，累计超过1200万宗个案，新增143宗同新型肺炎有关嘅死亡个案，累计148000几宗死亡病例。另外，英國衛生大臣賈惠德透露，新年前不會實施新的防疫措施。他強調，官員每日留意同疫情相關數據，防疫措施聖誕期間沒有變動。賈惠德促請慶祝新年的時候，對防疫必須保持戒備。英國12歲以上人士近九成已經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大約82%人接種兩劑疫苗，超過56%人已經接種第三劑加強針。健身中心 Gorgie Studios 今日起將全線結業，並安排顧客過渡至另一間健身中心 Physical 舒適堡。Gorgie Studios 在社交網站表示，去年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健身中心要強制關閉幾個月，加重營運負擔。公司在過去幾個月同多位業主洽談租約安排，但未能達成共識，已經盡力融資，但無奈作出沉重決定，宣布今日起旗下共四間健身中心將全線結業。Gorgie Studios 表示，會妥善安頓所有會員剩餘的會籍同私人教練課程等服務，舒適堡樂意提供過渡安排，公司稍後會通知會員相關安排事宜。医管局表示，已经为一旦出现第五波社区爆发做好应对措施，病床、仪器和药物都准备充足，并且重新检视有关流程和软硬件配套，亦已经制定人员调配计划，必要时会重启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分流病情较轻和稳定的病人。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届时无可避免需要减少非紧急服务，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即使加强外防，但风险不会零。一旦出现社区感染，确诊数字可能会出现爆发性上升，确诊个案的上升速度以至数目都会远超以前的几波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 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翻到厂就知道程开颜嚟咗办公室等佢，叫佢翻屋企食饭。但系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点样问佢，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区歌唱大赛。十九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六分啦，出边继续咧就起阵嘅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13度嘅气温，咁啊问下芭比觉得冻唔冻啦？早晨啊，芭比， 冻啊，白远浩，呢几日我都觉得真系好冻喎。 你系本身怕冻嘅人嚟噶？ 我算唔算怕冻咧？我谂都算嘅，但系我好中意冬天咯。 嗯，哎呀，我都好中意冬天啊。 系啊，即系因为我其实系非常之唔中意热嘅天气嘅，咁然后我如果有得拣，我宁愿拣冻，同埋我都几中意即系冬天咧可以戴颈巾啊、冷帽啊咁样多啲 accessories 咯。咁、但系个体感嚟讲咧，都算系怕冻嘅，即系如果太冻嘅话咧，都会觉得哎呀，有时可能咧嗰种感觉咧就好难耐咯。但系其实咧，我又几中意冬天嗰种低温嘅，咁所以又要怕又要中意，都几矛盾。 系啊，我自己就都系偏向中意。冬天嘅，因为夏天咧太热，我真系唔系好顶得顺啊。咁啊，冬天有啲冻冻地嘅感觉，而且咧好似冬天衫靓啲嘛，个个都话 系啊。即系我谂都有好多人都系中意冬天嘅，咁同埋咧都有会觉得即系冻嘅天气咧，通常伴随住嗰啲节日咧都开心嘅。嗱，譬如啱啱过咗圣诞节啦，咁嚟紧又有呢一个除夕啦， 系啊， 跟住。再之后咧，希望农历新年都可以唔好太热啦。 系啦，如果你着短袖衫喺度拜年啊，我觉得失色少少啦。 好气氛啊，即系个样好似觉得唔系好够喜 气。系啊，我细个系着咩？着棉衲去拜年噶嘛？你谂下，几有气氛， 好正。 喂喂， 嗰个感觉好唔一样嘅，即系如果你能够系着住长袖衫啊，或者系即系厚特特嘅衫去咧，其实系真系觉得特别有嗰种即系传统节庆感觉， 同埋特别有嗰个饱满嘅感觉啊！如果着埋棉衲嘅话， 即系唔使咧，好似咧你封利是要够厚先得，你个人像卜卜入屋咧已经开心啲。 系啊，不过最好都系收利是收到件棉衲嗰个袋啊，都像卜卜啦。 系嗱，但系如果计我话咧，就系呢啲冬天嘅天气咧，无论系乜嘢节庆都好咧，最紧要都系够暖。嗱、小白头先你话咧着到帐卜卜啦，咁大家都系为咗保暖啦。咁但系咧，你知咧，有时咧喺一啲嘅室内环境咧，其实你又真系要着得进可攻退可守一啲嘅。嗱、譬如啦，我曾经试过咧，就系、是去旅行咧，我记得去一个好冻好冻嘅地方系落雪嘅。咁大家就真系心里边就觉得，哎，一定要着啲好厚嘅褛啊，然后啲裤咧入边可能又要有啲毛毛啊，或者有啲绒毛咧。咁样先够暖啦、啊，谁不知咧，其实越冻嘅地方咧，佢哋通常咧嗰啲室内咧都会开暖气嘅。 系啊， 跟住咧，你越着到咁厚咧，而你可能如果着咗几层咧，你又真系好难话突然之间除感浸啦，因为你出翻去又冻噶啦嘛。咁于是乎咧，即系呢一种咧就可能会比较麻烦啲啦。其实咧，我留意到咧，香港而家都系，你有冇留意到咧？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喺呢啲咁冻嘅天气咧，有啲车系会开暖气噶， 系嘅咩？ 系啊，嗱，譬如我之前试过搭的士系会开暖气啦，我试过搭小巴又会开暖气啦，又或者咁讲，就算佢唔开暖气咧，只要佢唔开冷气咧，其实你架车已经入边咧系好焗噶啦。 都系嘅，都系嘅。咁如果我自己，譬如朝头早特别系寒嘅感觉啦，咁我又冇话特别开个暖气嘅，咁但系都会令到架车就尽量唔好咁冻先咯。 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即系如果系尤其是要搭车啊、搭长途车嗰啲咧，可能你喺衣着方面咧，你都要谂一谂，会唔会可能真系着一啲譬如外套可以除低嘅？咁虽然除低你都觉得可能好麻烦咧，要揽住啦，咁去即系适应翻嗰个室内嘅温度啦。咁另外咧，我见到有一样嘢咧系几得意嘅。咁话说咧，嗱呢几日咧咪有意咧啲新界地区咧啲温度都跌到单位数字嘅。 系啊。 咁都算新界地區啦，雖然我度都唔夠你嗰度凍啦，一定。但係咧就好衰嘅，因為次次咧吹北風咧，我嗰邊嘅屋咧都係特別大風喎。即係嗱，其實我個房咧唔係向北㗎，但係唔知點解咧，佢次次吹親北風咧，佢直情係大風到咧，譬如我個電腦屏幕係擺喺窗邊咁樣啦。佢係會吹冧咗個網咯。 咦？咁其實都係大風㗎咯，食正北風喎。 嗱，講緊我只係開條窗罅啫，我唔係開大隻窗喎。即係你諗下，如果我係吹正當風咁樣，就叫做話即係抵我啦，係咪先？咁但係咧，我仲要係我隻窗咧，唔係對正個電腦 mon 嘅，佢都竟然可以半夜次次都吹冧，啪一聲咁樣，我就嚇醒噶啦。 咁你要成日睇住天文台嗰、那個天氣預報啊，即係譬如而家話俾你，係啦，話俾你聽，而家吹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咁你嗰嚿嘢又會跌落嚟啦。 系啦，咁我就要即系将佢移一移位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想话咧，我其实发觉咧喺窗边嘅时候咧，嗰啲窗咧，硬系觉得个玻璃咧系浸浸凉嘅。因为我以前嗰间屋咧系我系瞓喺个落地玻璃侧边嘅，咁我就成日觉得哇，佢好冻喎！即系一到呢啲冬天咧，你揩到少少块玻璃咧，你都成觉得哇，喺真系好冻好冻咁样啦。咁我近来咧就睇到有一个报道咧，就教人咧有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你间屋升温之余咧，亦都令到啲玻璃嘅温度可以下降。 做咩？招呼多啲朋友去你屋企咪得咯。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但系咧，我见到佢呢一样嘢咧，我就屋企夹啱事有好多。嗱，如果咧你中意网购嘅朋友咧，我相信你屋企都会同阿芭比我一样咧，就系好多泡泡纸嘅。 哦，关事啊？ 嗱，原来咧，佢教人咧就系话，原来韩国系非常之流行用呢一个咧。方法嚟到保暖，咁你谂下韩国一定冻过香港啦，咁人落雪噶嘛，咁好啦，我哋咧又可以试下呢一个方法，佢就系话只要你咧将嗰个泡泡纸咧贴落个玻璃度，嗱佢点样贴法咧？佢就系、是、嗱，你泡泡纸有两面噶嘛，一边就系平噶啦，滑身噶啦，咁另一边就系有泡泡嗰边啦，咁佢就系话将滑身嗰边咧系贴住个玻璃，咁即系泡泡就喺面咯，咁你只要咁样咧，成块玻璃贴住佢。就竟然是可以咧，令到你的室内温度咧大概增加了3-5°C。 哦，就咁听咧，其实同声音即系隔音的原理差不多，因为它是用 pop up 纸入边嗰个空间，嗰、那个空气的空间咧，去隔住咗，即系好像做一埲墙咁样，去隔住咗啲温度入嚟，系嘛？ 冇錯，因為泡泡紙其實係一個絕緣體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可以阻隔到出面嘅冷空氣傳入室內啦，亦都可以即係形成咗一個頭先我哋所講啦保温嘅作用咯。 咁都幾好喎、咁如果有鍾意網購嘅朋友咧，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喎。 是啊，如果你屋企有好多而你又好怕冻，你就可以试下咧，将啲泡泡纸粘上块玻璃度啦。咁我其实咧睇过佢条片教人哋整嘅时候咧，佢都好快手嘅，即系佢成卷咁样粘啦，佢就真系封晒啲玻璃嗰啲位嘅啫，又唔使封嗰啲窗罅嘅。我初初以为系即系要连啲窗罅都封埋，咁啊梗系暖啦，唔知空气都透唔到入嚟啦。咁佢话你只需要系真系咧。 貼咗啲玻璃嘅位置，啲窗邊啊、啲窗框嗰啲嘢就唔使搞佢嘅，即係嗰啲金屬位置唔使搞嘅。咁、就已經係可以咧做到呢個效果噶咯喎。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呢、這個方法係啦。如果冇泡泡紙嘅，咁咪邀請多啲朋友去你屋企咯。 兩個方法都好， 兩個方法都唔錯嚇。好啦，你都快啲翻嚟啦。啊！直播室都冻啊，等你翻嚟啊，取暖啊，好啦，一阵间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既然头先芭比讲开啦，啱啱嗰个宣传声，大家就话系啊，系咪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梗系啦，不二之选啊！听晨光用耳朵嘅，耳朵咧系一种能够俾我哋听得见声音嘅感觉器官嚟嘅。听觉神经将我哋听到嘅声音咧就会传送到去到大脑入边，大脑对声音就进行分析同埋鉴别。耳朵能够咧就更加可以令到我哋保持平衡，佢一个咧就系感应器，能够咧就知道我哋身体嘅姿势，之后咧又传俾大脑。大家记唔记得啦？鼻啊、喉咙同埋耳仔咧都系互通嘅。感冒同埋咽喉炎咧，可能咧就会导致耳仔咧就患病噶。另外啊，呢三个器官入边其中一个咧，其实都应该你要睇耳鼻喉科，安全啲啊嘛。好啦，耳仔你有冇发觉我哋嘅耳仔似咩？似一个贝壳、哦。贝壳状可以等我哋嘅耳仔更加完美咁样接收声音，并且将声音传送到去对耳朵入边嘅内部之后，你先至俾大脑进行分析噶。我哋人类嘅耳朵同动物嘅耳朵咧，听嘅声音其实系不一样噶。原因系因为佢哋嘅耳仔往往都较为大，而且能够咧就转动唔同嘅方向，接收嘅声音更加好啦。耳朵是相当之神秘的，我们是怎样估得到声音的来源的呢？例如从右边传来的声音，首先就会被右边的耳仔知道了，之后就是左边，在左边传来的声音又会被左边先听得到，先接收到，如此类推。因此我们需要就是用左右两只耳仔去判断声音的来源，如果一只耳仔被塞住了的话，其实我们对声音原来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的。声音咧系空气嘅喺空气入边嘅运动嚟噶，亦都叫做震动。佢通过耳仔嘅时候咧，其实就会被放大咗大概系20倍啦。所以咧，耳仔啊都系非常之好用嘅一个咧，就是、身体嘅感官器官嚟噶。好啦，头先话过啦，耳仔可能够控制埋我哋嗰个嘅叫做平衡啊。耳仔入边内部咧有三个充满液体嘅小管道，呢啲嘅液体负责保持我哋身体嘅平衡。当我哋旋转嘅时候，液体咧就会转动噶，话俾我哋大脑知道，喂，我哋喺度转紧啦。但系当我哋停落嚟嘅时间，液体仍然会继续咧就系晃动几秒钟噶，于是乎咧我哋就会感觉得到咧头晕噶啦。有啲人咧就会晕船浪啊，晕车浪。原因是因为当我们随着海浪摇动的时间，耳仔内部负责平衡的器官亦都就会对大脑发出信号，告诉大脑知道海浪的运动和我们身体的姿势，从而希望就我们不要跌低，做出一个适当的态度的。同时如果眼睛没有看到海浪的运动的话，我们就会头晕，感觉得到不舒服。实际上这个是因为我们大脑从眼睛和耳仔得到了信号不一致的原因，令到大脑出现了一些咦咁奇怪嘅情况出现，坐车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好容易出现呢一个嘅情况嘅。好啦，点解有时我哋喺车上边或者电梯入边，耳仔就会好似塞住一样咁样嘅咧？呢、這个咧就系海拔嘅变化引起噶。喺耳仔深处有一层好薄嘅膜，好似咧就系、打鼓嘅面一样，叫做鼓膜。鼓膜两侧的气两边的气压是一样的，因此当声波经过的时候，它能够正常地震动和传导这些声音， 当海拔改变的时候，鼓膜的两边的气压不再一致，于是乎呢鼓膜咧就会变形啦，冇办法好好传递呢啲嘅声音，就好似我哋耳仔咧被塞住嘅感觉一样。呢个情况咧，如果大家有搭过飞机嘅，都会可能喺飞机上面试过，咦系啊，好似咧就系成日塞住咁嘅感觉，都几唔舒服噶。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跳到呢只歌一样嘅时候，摆到埋蛇腰，只手喐嚟喐去，都系靠耳仔啊，话俾我哋知道身体嘅姿态、附近嘅环境而作出平衡而做到嘅。Jenny 嘅作品 IDK， 出边室外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提提你，今日朝头早大家去到翻工嘅时候都要着多件衫，早上千祈唔好冷亲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而家咧都好流行咧，就系素食啦，即系唔食肉啦。我嘅理解就系，但系咧亦都有啲素食者咧，因为系宗教信仰嘅关系咧，对于某一啲食物嘅种类都分得好清楚嘅。 冇错，系啦。咁其实食素嘅话，以前我哋简单讲就系逢亲一啲系我哋嘅来自动物嘅嘢就唔食噶啦。咁但系慢慢演变咗咧，都有好多嘅分别嘅。有啲就全素啦，有啲就系可能叫做会食鸡蛋啊、牛奶噶啦，咁有啲咧就会系有白肉嘅，譬如鱼啊、海鲜都食。是只是不吃啲即系红肉啊或者鸡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都有时咧，我去面对即系啲 patient 又好点都好，我要会问下佢哋，你食素系指唔食边啲咧？咁知道清楚，因为唔同嘅界别啦，佢哋嘅营养上嘅吸收都有好大嘅分别噶嘛。 嗱，我成日都记得 Mimi 讲咧，就系话乜嘢嘅营养都应该要吸收要均衡啲啦。咁但系对于素食者嚟讲咧，显然可能喺动物上面想摄取到嘅營養就會缺乏咗噶咯，其實會唔會有問題嘅咧？ 嗱，会噶，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讲咧，食素要系一个好高嘅学问嚟噶，系啊，即系如果你要足够去摄取各种营养嘅话咧，喺个饮食个编排要做得好好噶，系啦，即系我曾经遇过有啲嘅食素就会系可能即系都好就得人噶，出去食饭就会讲话，诶唔紧要啦，你哋嗌啦，我净系食啲菜啊，食啲粉面饭就 O K 噶啦，咁但我系一个几执着嘅人，我就会觉得唔 O K 嘅，即系你食素嘅话，我就揾啲有素嘅食材嘅蛋白质俾你食，就唔可以话求求其其啊食住菜，跟住食啲饭就得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有我都发现系好多都系会走呢个方向，就系食素就系、是、哦唔紧要啦。加啲菜，有啲菇，咁啊食啲饭就得啦。咁、但系久而久之嘅话，其实会令到蛋白质摄取好低嘅，系、啦。咁呢个要去小心，因为如果蛋白质摄取低嘅话，其实好影响身体好多嘅机能，譬如会影响咗荷尔蒙嘅制造啊，咁、甚至乎啊、有啲嘅就系会影响咗啲皮肤质素啊，系、啦，即系有好多好多一啲嘅都系关乎个蛋白质嘅原因嘅缺乏，系啦。咁所以唔 OK 啦，系啊。咁亦都要好注意翻，就系食素嘅人咧，我哋成日都讲佢嘅蛋白质究竟系能唔能够攞到身体我哋唔能够制造嗰几只嘅必需氨基酸咧咁所以好简单就话，如果啲素食者肯食系豆腐类嘅食物嚟讲咧，其实佢都摄取到噶啦呢啲必需氨基酸，唔系嘅就话就好喺个饮食度又有啲黄豆食物啦，又有啲果仁啦，亦都可以再喺其他啲豆啊咁夹埋晒喺一日内有呢啲嘅编排嘅话，其实嘅蛋白质都攞到嗰啲嘅必需氨基酸，咁就喺蛋白质上就冇乜大问题啦。咁但系搞得掂呢个咧，就要再注意啲铁质又点啊，维他命 B12 会唔会有缺乏啊咁，系啦，咁所以即系嗰个均衡营养上嘅话咧，要做得好足啊！ 咁听 Mimi 所讲咧，就系话其实就算唔食肉或者系摄取唔到动物性嘅一啲蛋白质咧，都可以喺其他一啲即系素食里边咧揾翻同等嘅营养啦。咁但系始终其实个性质都有少少唔同，其实系咪真系冇影响噶咧？ 如果真系夹得好嘅话，系冇影响嘅。不过咧，往往都系好多时，譬如出去食素嘅话咧，都会见到好多素嘅食肆啲嘢食啲味道比较浓啦。因为如果你下下就咁食蒸豆腐咁，其实味道上系好淡啦，或者好寡啦，有啲会觉得咁，所以就会用味道去搭救啦。或者有阵时又会觉得即系可能好清淡，就会变咗会去炸呢啲系啦。我都有好多人问我佢啊，咦？我见好多人食素食啲生根啊、响铃之竹啊呢啲，咁其实呢啲都系应该好有营养啦。咁我话。哎，咁就錯曬啦，係啦，即係我話，如果係一啲嘅，譬如豆腐啊，或者你蒸黃豆食啊，或者食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好似扁豆類啊呢啲，咁其實就咁煮咧，好有營養。但係換轉變咗佢做加工嘅食物啦，跟住再要去炸埋嘅話，其實就會變咗質啦，佢就唔係咁天然，同埋有機會咧變咗一啲即係含有一啲好傷害性嘅壞嘅脂肪，因為炸過嘛，咁同埋好多時嗰啲脂肪都有反式脂肪，咁就會變咗失去咗意義，因為有人就食素諗住健康嘛，係啦。咁但如果你選嘅素嘅食材係圍繞住啲炸類嘅食物嘅話，咁你有機會就攞唔到個健康，反而仲會話膽固醇高喎，啲心血管可能出現問題喎，肥胖喎咁咯。 都係有啲咁嘅問題啊。咁頭先咧 ，Mimi 都講咗一啲可能會遇到個危機啦。有冇啲咩方法或者點樣去食素為之係最安全呢？ 咁就第一咯，即係盡量係新鮮嘅素食啦。咁即係而家都我知道咧，市面上有好多啲素肉嘅一啲嘅產品， 嗰啲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大家都要睇清楚啲標籤咯。即係我見到有部分都係好嘅，但係亦都有部分嘅話，其實加咗好多一啲嘅添加劑啦。咁呢個喺國際性都有個爭議，就話有啲素肉嘅即係產品出嚟，咁但係如果我哋就咁可能食啲豆腐。嘅话冇乜添加剂噶噃，但如果食咗呢啲嘅素肉嘅产品嚟讲，哇十几廿种添加剂系咪健康呢？咁亦都发现有啲会脂肪好高啦，亦都有啲盐分好高。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想话，除咗食一啲可能我哋好简单喺街市啊或者超市睇到嗰啲嘅豆腐啊、豆腐干啊，或者系啲可能素鸡都 OK 嘅。咁其余嗰啲咧有。个营养标签就要睇下啦。 所以咧，就算真系谂住咧新鲜咁样去尝试呢个素菜嘅话咧，真系都要睇清楚啲营养啦，都系有一个学问嘅，就唔好乱咁试。咁有冇话咧，有啲咩人系好唔适合食素嘅咧？ 個健康狀況唔係太良好嘅、嗯，譬如話可能真係好虛弱啊，或者貧血啊等等呢啲，即係盡可能嘅話，如果唔係特別係一個宗教原因嘅話，我都覺得唔好食素嘅、 嗯， 因為始終我哋係即係雜食者啦，我叫即係雞油羊豬鴨鵝啊等等呢啲會食下嘅話，個營養嘅攝取方面嚟講係攝取得容易好多、嗯，而去達至一個均衡飲食啊，吸收上亦都係動物性嘅食物咧，比人體吸收係個效率係高、 嗯， 吸收量亦都高啲嘅， 係 啦。咁所以即係體質弱嗰啲嘅話，如果想調理身體，可能真係即係唔好話偏咗去素食咧，會比較適合咯，係啦。 即係我覺得決定轉一個餐單之前咧，最好都係徵詢翻啲專業人士，譬如好似營養師咁樣咧，咁樣去評估咗自己身體狀況，先至決定好唔好話轉去素食啊，或者係其實原來雜食啊比較適合啲嘅。 係 最緊要都係睇自己身體啦。 冇錯。 好啦，今次仲唔該曬咪咪。 好，唔使客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微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心智被控制的人会盲目地服从荒诞的指令， 而一个被洗脑的杀手就会因为某种执念而大开杀戒。 美国邪教主脑成功操控信徒暗杀时任总统，斯里兰加的黑虎队成员发动自杀式袭击，只是为了成为人民英雄。 到底一个普通人会怎样被操控胁迫而变成冷血杀人狂？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致命一击》，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嘅时间，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出边13度嘅气温，提提阵嘅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咁啊，今日都天气都系冻啊吓。 系，但系冇琴日咁冻，琴日冻啲。 系嘛？ 系啊，因为头先我朝头早撞到个清洁姐姐咧，佢、哎呀，今朝早都冇咁冻啊，琴日撞冻啊咁啊。 哦，系啊，睇翻天文台嗰个温度都知道啦，有啲几度嘅分别啦吓。 系啊，所以暖啲就好啲咯，唔好太冻啦。先讲咗交通先啦， 因为 暂时 都几日嘅公众假期完咗啦，咁、今日。好多朋友仔都翻工嘅， 但系咧、最紧要就系咧，啲小朋友仔咧唔使翻学， 系啦， 一唔使翻学，路面咧就好畅顺 畅通嘅， 系啦， 正啊！ 咁所以而家咁多条隧道路面全部都系正常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啦，都讲咗好耐噶啦，因为天水围嘅紧急维修啊，咁、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啦、左转入去平下路嘅，咁另外咧喺北假山花园附近嘅啫，龙平道啊，近住凤平里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就系咁多啦。 哦，都几好、啊。咁、交通方面就 OK 啦。点啊？呢几日公众假期 ，Didi 有冇周围去玩啊？ 有啊，都系围绕住打边炉同烧嘢食啦，约咗。咁、其实咧，第一日假期就系打边炉啦。第二日咧就谂住烧嘢食，但系落毛毛雨啊，同埋好冻咧，跟住啲朋友竟然取消。啊，真系唔系咁开心。 点解唔转翻打边炉啊？ 唔好啦，都打咗啦嘛，已经打咗边炉之后又冇转翻打边炉，跟住哎有冻微雨啊，唔好去啦嘛，是但咯，咪唔去咯，都好有意义嘅，执屋企咯，呢两日假期。 哇，都系、啊，因为屋企永远都系。粒粒亂嘅，成日都 係啊！趁放假咪執下咯。但係琴日咧，我又喺屋企就唔係打邊爐嘅，就買餸煮飯啦。咁、咧就去買豆腐，簡直奇景啊！ 有咩奇景、啊？ 我喺荃灣街市咧，知幾大啊？去咗幾間豆腐鋪，可能4:00-5:00啊，全部賣曬喎。 嚇！ 係啊，就是、唯一咧係地鋪嗰間咧，就好多人買嘅，專係買豆腐嘅。 做咩咁好賣啊？ 排幾十人啊，知唔知啊？ 咩事啊？ 原來好多人打邊爐啊，肥牛都賣曬啊。跟住咧，把心一橫，唔排啦。我最怕排隊啦、幾十人去買排隊買。买豆腐有排排，跟住就放弃咗咯，跟住就冇食羊豆腐，本来系羊豆腐，唔系打边炉嘅，算啦，冇所谓啦， 唔紧要啦，都开心啦。 好多人去街市，咁你呢三日假期去咗边度啊？ 我都有。打邊爐亦都有宵夜食， 係啊！依個重點嚟 我都齊曬，因為天氣凍咧，其實香港人好中意就喺呢啲天氣嗰度咧，就打邊爐啊、BBQ 啊，一流啊！ 係啊，我好中意宵夜食噶嘛，咁你宵夜食咧係咪好多人啊？ 宵夜食嗰度，我去嗰個地方咧就朋友自己嘅地方嚟嘅， 咁、 所以就好啲 啦咁樣。 係啦，你中意宵夜食啊？下次燒只雞翼俾你食啊！ 唉，我就最中意宵夜俾人食噶，係、你同我去宵夜食有著數噶，係啊。 係嘛？咁我要約你啦，咁我坐喺度做大爺啦，約你之後。 我啲製成品唔錯㗎，試下。 係嘛？ 係啊。 下次就約你。 係啊，嗰陣時我記得我年青啊，唔係而家啦，連續五日 都 宵夜食， 連續五日。 係啊，而家唔得啦。 有冇飲翻啲咩？罗汉果啊！ 嗰阵时年少无知，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啊嘛，系啊，好中意宵夜食嘅真系。 系咁啊，有机会一齐烧下食啦。 好啊，约埋啊，大家同事一齐去聚下会啊。 好，咁啊，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我哋问一问阿 O 啦 ，Bobby， 早晨。 早晨 啊 ，O。 喂，早晨啊 ，Bobby， 早晨小伯，咁多位陈安听众朋友， 系 早晨，早晨， 都系冻系嘛？而家 哇，好大风喎、啊，原来广播到呢个位。虎声啊吓，我都觉得自己着唔够衫，有少少掉以轻心。咁千祈唔好学我，我以为咧，今朝真系好似回暖少少啦，原来唔系嘅，身体咧未必适应得到啊。所以咧，大家朝头早譬如晨运啦，或者做运动咧，都着翻件衫。咁琴日咧，同啲朋友仔有啲 house party 啦，咁好似头先小白同埋 Didi 咁样讲咧，都有倾到一个题目咧，就系话，喂，原来今日啲小朋友咧，好多嗰啲学童啊。唔使翻学噶、哦，咁所以咧路面上咧都好畅 通咯，系啊， 系啊。第二嗰样嘢咧，啲爹哋妈咪咧好多时候都要请多一日假咁。 哦，系啊，啲小朋友如果唔系喺屋企又唔知做咩嘛， 系啊，把握时间陪下佢哋咯， 系咯、 啊。同埋咧，原来一月头咧，好多学校都系嗰啲唔知测验啊、大考嗰啲 friend 咧，咁、所以又要帮啲细路仔温习下功课咁样。咁、所以今日即系譬如翻嚟公司嘅过程之中咧，都系冇车，以为系假期咁样啦吓，咁、有呢个情况啦。咁如果你话喂做咗出门口、路路畅通、食个靓嘅早餐啦，天气就麻麻地噶啦，阴天啊吓，头先有几滴雨添。咁头先都讲啦， 繼續係凍嘅，咁有啲大風，咁注意保暖啦、啊、如果身邊有長者嘅話，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講佢啊。 好，唔該曬啊，快啲翻入嚟，唔好吹親啦嚇。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早上寒冷，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7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間氣温稍為回升，咁但係早晚都係清涼嘅噃。而家1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不过咧，空气方面如果你唔怕冻，都系大大力吸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咁空气好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咧一连咁多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个九型人格啦。咁啊，相信啲听众咧都会每个礼拜听啊，到底我系几多号性格，我身边嗰个又系几多号性格，点样去同佢相处会比较好啲咧？咁好啦，今个礼拜咧去到真系去到最后一个啦，九号，九号有啲咩特质咧？ 是啊，去到九号就好舒服啦。 哦， 因为九号最紧要嗰个字咧就系 hea 啊。 你关心九号，你净系问佢舒唔舒服啊？ 系。 我咁讲有冇令你唔舒服啊？ 系。 我哋一齐 hea 下。 系。 咁九号就会好中意你啦。 哦。 嗱，九号咧就系和谐主义者啊 ，peacemaker。佢觉得社会嘅问题唔系你同我可以解决嘅。 嗯。 所以每人让一步。你好，我好，香港好，大家好，世界好，社会就能够和 谐。 天跌落嚟当被襟，船、到桥头自然直、 嗯 啊。所以这个是九号的特质，就是很享受那种和谐舒服的感觉。嗯，讲个笑话先啦。曾经有一次我带一个工作坊，咁啊当时有五六个人参加，咁、那个聚会呢就呢个几个是九号嚟嘅，我就叫写你一年之后最理想的自己是怎样的，你用一幅图画来画出来。咁不同型号就画不同，很明显的就那个不是关于九型，他纯粹是讲他梦想的。结果两个人都是九号，即是九号仔，他画同一个图画出来分开的、 哦、 两个都画一张梳化出来。 都想退休的了其实。 是啦是啦，即是那个梳化代表着我随时地可以在这里 hea。 系 系啦，咁呢个就系九号嘅特质啦。咁所以九号嗱，值得留意啦。嗰种追求和谐咧，个背后系好害怕冲突啊。九、号对于冲突系一种好强烈嘅恐惧、逃避同抗拒嘅。佢、好多时候因为咁咧，佢讲唔到佢嘅感受，讲唔到佢嘅睇法，因为好惊讲出嚟你唔中意， 系 或者讲出嚟会破坏同你嘅关系， 系 所以宁愿唔讲。所以问佢觉得点，其实佢好唔中意，佢会话 OK 啊。OK 即是怎样，即是 OK 啦。其实他可能很不舒服的。 是。 咁、这个是九号值得学习的。因为九号不容易讲到自己心底的说话、是因为对恐惧的，即是对冲突的恐惧。 是。咁九号是不是都要学一下三号啊，三号咁冲咁多目标。 哎呀，你讲得很好啊，因为型号流向是三六九三，即是三要学六。因为六啊太焦虑啦，要学九嘅种气啦，九就气得滞啦，要学翻三嘅目标感、目标感同埋个冲刺力啦，咁就系行动力、执行力啦。因为九号好需要学习，因为九号系长期喺一种发白日梦嗰种状态，即系当然嗰种和谐咧，就系佢种和谐系一种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嘅，即系去到云游太虚噶啦，即系。九号是 easily 咧望住埲墙啊，望住啲花，一个钟，佢觉得好舒服、好平静嘅。 系， 而佢冇乜谂嘢嘅，佢就好自得其乐嗰种感觉嘅。吓，咁呢个系好好嘅吓。甚至我好有趣噶，我听我九号仔，佢自由足到大，好中意踢波嘅。咁我话你踢咩位噶？佢男仔好中意踢波啦，咁我哋而家争做前锋啊，或者点啊？呢个人好享受做龙门啦。 系， 佢居然同我讲，我最中意做啦啦队嘅。 吓。 即是他支持 的，他是球迷来的。 我就笑到抽筋，他 不是球员。 但他好像踢球就是跟大家一起，即是我一起能够 cheer up 大家很开心。即是他享受一些没有竞争性，不需要定胜负，平时只是行山。你没得跟他花斗快斗靓，你没得跟他太阳斗慢，即是没有东西斗。即是他连玩踢球都不是要赢的，他是啦啦队，是支持个团队。 咁呢個好能夠講到九號嗰個特質咯。 係，咁幾開心啦、啊啊！其實都即係啊，好好和諧咁喺佢身邊。不過可能如果你嘅另一半係九號嘅話咧，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唉，佢成日喺度 hea， 好似唔夠上進咁、啊、樣。咁如果我嘅另一半係九號嘅，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學翻三號嗰啲少少嘅有啲目標啊，有啲行動力啊咁咧？ 嗱，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嗯。九号因为容易有决定困难症，其实六同九都有嘅，基于唔同嘅原因。六就因为持续嘅焦虑啦，九就系一种害怕冲突啦，所以因为九号必须谂晒所有人啦，譬如团队有七个人咧，佢谂晒所有人同埋之间嘅组合都唔会引起问题，佢先表态嘅。所以通常九系最后讲嘢，六即系五六九系最后讲嘢嗰三个，三七八系最快讲嘢嗰三个，即系所以如果你嘅团队有唔同型号嘅人咧，你主动叫。六九号讲嘢先，就唔好俾即系三七八讲嘢，即系三七八你唔叫佢讲，佢都讲噶啦，佢噼里啪啦好多嘢讲噶啦。但系五六八咧就叫极都唔得，所以你需要先鼓励啊边个出嚟表达下先啦、啊、吓。咁所以如果同九号相处嘅人咧，唔好讲睇法字，先问咗佢先啦。而当佢话 OK 啊嘅时候，唔好停喺嗰度啊。OK 嘛，唔一定，通常系唔 OK 系啦。你俾一啲二揀一佢揀啦，即係等佢可以揀到，而係多啲問佢嘅感受。當佢能夠講到啲唔舒服嘅感覺嘅時候，大力加許佢，呢、這個重要嘅，即係讓佢睇到衝突矛盾唔一定係問題。透過張力，我哋先有成長；透過人與人嘅張力嘅差異咧，我哋先學到嘢嘅嚇。唔需要追求一種和諧一致嘅，有時太和諧一致咧係好。虚假，甚至变成另一种嘅即系权力嘅压力，即系由上而下压埋嚟，表面和谐嘅啫吓。咁呢个系值得留意嘅吓。咁、所以同九号相处可以，任何时候佢表达差异嘅时候咧吓、即系欣赏佢咧，亦都可以喺佢面前欣赏另一啲好唔一样嘅人，让佢睇到独特差异系 O K 嘅。系啦，咁亦都佢容易即系喺张梳化嗰度啊。另一个特质啊，值得讲。我讲一号嘅时记唔记得喺八个星期前咧，我曾经提过，我未见过一个一号肥噶嘛。 系，我咁调翻转九号就比较多人。 最容易肥嘅型号就系、是，我会话八同九系比较容易嘅。 八号点解咧？八号有咩？ 嗱，九就因为太气啦，等等啦。八都容易嘅，因为八太即兴啊，即系食咗先啦，唔好理咁多啊。我知你啊。佢好重劑量啊，所有嘢要好味啊，要佢冇諗健康啊，佢唔係太理嗰樣嘢噶， 太豪啦佢，嚟啊， 太豪， 唔好諗，係 啊，太豪啊，即係誒冇講咁多嘢，你先啦，有啊，兄弟嚟到啊，有啲咧就即係去得好盡啊，同埋包去得好盡嘅係，咁所以。是啊，讲身形来讲八同九是肥胖机会不一定啊，即是高少少啫，高少少。 非正式统计啦都是。 是啦这个非专业统计的。咁所以同九一起就多啲定时间表啦，目标感啦，即时行动啦，坐言起行啦。千祈唔好信佢嗰句迟啲先啊。唔係唔信佢。而佢一遲啲先咧，一轉身就係佢去咗雲遊太虛嗰個無極嘅狀態嘅啦。咁、所以係啦，即係定時間表，即係然後温馨提示係需要嘅。 係俾多少少 attention 佢嚇， 冇錯啦。 佢自己就喺度碌噶啦，如果唔係喺 sofa 嗰度。咁啊，一連九個禮拜咧，好多謝阿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講咗呢個九型人格啦。咁啊，非常之有趣。咁啊，當然啦，之前阿周博士都同我哋講咧，其實呢個九型人格咧係可以即係每一個人格都講好多個鐘都得嘅，即係可以好深入啦。咁啊，我哋呢幾個禮拜咧都係即係輕輕點下題，同大家即係探討下，咁等大。大家咧有個概念， 係啊，依度我要補充一句，多謝阿 Kitty 提議佢。依九個禮拜都係好蜻蜓點水，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想深入咧，就有啲情況個差異性好大，複雜性好高嘅。咁只係因為令到聽眾有興趣，初步認識咧，咁所以未必100%準確嘅。希望大家清晰，亦都切忌型號流，即係偏見或者標籤。冇見到行為就話你一定係幾多號嚇。咁依度我可以慢慢深入探索嘅。 係啊，好啊，咁啊，多謝曬周華山博士咧，俾咗一个大嘅 picture， 我哋啊了解一下呢种咧，因为其实即系近年都好兴啊嘛，讲呢啲九型人格啊，等大家了解一下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多谢你。 John， 你曾认识你。想。 早抛弃太易啊，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啦 ，O 都翻咗入嚟啦。 芭比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啦。喂，市民啊，留港消费啊，因为大家都冇得外出啦。咁啊，戏院咧票房咧多过暑假两成。 哦，咁好咯， 吞吞 好事好事。 我都觉得好笑、啊。 因为嗱，我咁讲嘅。暑假嘅時候，即係啱啱過咗暑假啦，七月八月嘅時候咧，其實都一樣係留港消費㗎，係 啊， 係咪先？咁而家又係留港消費啦，但係而家咧個嗰個錢收益就多啲喎。 同埋你嗰個票房，即係你淨係睇個票房同埋嗰個戲嘅種類啊，同埋身邊嗰啲人嘅熱度啊，已經知道點解會多咗咁多啦。 蜘蛛仔啦，係咪蜘蛛效應啊？ 咁啊，一陣先講蜘蛛仔。 仲有梅艷芳啊， 講得好啱嘅，因為啲位咧，記得暑假嘅時候都要間疏坐嘅，即係兩個隔一個位，跟住又再隔幾。几个位咁样，即系唔可以太密集啦。咁自己睇呢个蜘蛛俠嘅经验咧，都话俾我听咧，其实已经系全院可以满晒座噶啦。咁可能偶尔， 咦系啊？你坐嗰个满座，我嗰个都仲有格噶，我坐嗰、那个 一两格嘅，但系嗰啲格系好古怪嘅排序嘅间嚟噶，我唔知系啲人买咗飞冇嚟定系点咧，但我又唔信呢一件事，即系我自己睇某啲戏，嗱有啲戏种，即系譬如文青啲嘅有吉位啊，好正常吓。譬如你讲到第一二日睇蜘蛛侠咁样，咁有吉位好难发生噶嘛，咁究竟系点样咧？我就真系唔知道啊吓。咁不过咧，有啲戏院咧，你入场嘅时候可以睇你针卡噶，咁我可能全部打晒针又可以full house嘅咁样啦。咁嗱，防疫呢啲政策 策，你千祈唔好問我，我負責入去睇戲嘅啫。我有份貢獻嘅蜘蛛俠個一億票房，一億票 我都有， 好犀利啊！ 一億會衝緊一億票房，你諗下其實幾咁誇張嘅一件事。當大家依家即係冇訂去嘅時候咧，即係好耐未有香港電影一億過啦。 有啲人睇三次嘛， 係啊， 你千祈唔好用呢個咁樣這個態度去講，係好多人都睇三次先可以做到一億嘅記錄，因為都有三個蜘蛛俠。第一个睇第一个嘅时候睇就睇一次，睇第二个嘅时候睇第二次，啊、第三个嘅时候又睇第三次咁样。有同唔同朋友睇咧，有啲可能同老婆啊、女朋友啊， 有啲又同细路仔去睇啊， 系细路仔啊，有啲同啲 friend 啊， 同老婆再要同女朋友睇啊。 因为其实 好忙 啲圣诞嗰啲戏码咧，即系啲戏啊上映啲戏咧，其实都几劲嘅。譬如你除咗讲头先讲好多蜘蛛侠啦，唔再讲。其实呢、這个其实你话 C 咧呢一个 Matrix 咧、 哦， 其实都系真经典嚟噶嘛。即系虽然拍到嚟依家有好多人都话，男女主角都已经成熟咗咯，正常啊。 系啊， 即系人 都咁多年啦， 人嚟咯。我又梗 会成长 啦、啊。我由青靓白净嘅奇洛里维斯睇到依家有须根都好正常。 系啊， 亦都如果你睇翻今集嘅剧情，佢有啲。沧桑都系未明白嘅，咁当然你话喂有更加多唔同，咁你又有神徒咧，一个假冒女团咧，呢、這个 Anson Low 排队打卡啊，都已经有好多人排队啦。咁你点会能够话入去戏院个票房都唔差，好似系今年嘅 Top Ten 嚟嘅， 系 Anson Low 一定系啊！呢、這个月份嗰啲戏种应该已经火丝到系爆到不得了啊！ 所以即系戏院咧，迎来一个小阳春 嘅 电影界别都系一件好事。 最紧要咧就系快啲疫情过咗咁啊！睇戏嘅时候可以俾我食翻炮谷咁好啦、 啊。 今日系12月28日，星期二，农历11月25，适宜纳财、开市、交易、立券、祭祀、祈福、求医、治病、修造、动土、拆卸、扫舍、安藏、栽种。牧养、入殓、安葬、会亲友、进人口， 希望年尾日日都是好日啦。 每一日是不是好日，看你自己怎么看啦。今日忌嫁娶、迁徙、入宅， 写低佢先， 唔使太刻意。今日都是扑克牌玩乐日， 我会运用扑克牌玩益智嘅游戏，从而得到健康嘅喜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曾经居住的石塘咀南里一号。南里一号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在早上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直至凌晨2:00，大约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南里一号大约90户，当中大约35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新增98,515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超过10,000，是1,200,000宗个案。新增143宗同新型肺炎有关的死亡个案，累计148,000多宗死亡病例。另外，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透露，新年前不会实施新的防疫措施。他强调，官员每日留意同疫情相关的数据，防疫措施圣诞期间冇变动。贾惠德促请庆祝新年时对防疫必须保持戒备。英国12岁 及以上人士近九成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大约八成二接种两剂疫苗，超过五成六人已经接种第三剂加强针。伊朗透露核问题协议相关方将讨论一份新的共同草案。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各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谈判期间将重点讨论这份草案，涉及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核查等问题。他指出，最重要是伊朗石油可以无限制出售，出售资金以外币形式存入伊朗银行账户。伊朗外交部重申，解除制裁是伊朗最重要的目标，不会接受核协议以外的要求。美国在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并向伊朗实施制裁。伊朗其后逐步终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相关方今年四月开始在维也纳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行协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位置啦。喺笔架山嘅龙平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龙平道跟住凤平里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笔架山嘅龙平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龙平道跟住凤平里嗰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咧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呢一段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初めてそうなった時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 日本童谣《森林的熊先生》今次就由爱妙全新炮制，不单止小朋友喜欢，甚至乎连大人都喜欢一起唱。经常都在日剧听到主角哼两句，最近亦都多了个爱妙版本。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的《森林的熊先生》。 それでもやっぱり MV 推出之后，日本即刻可以荣登500万嘅浏览纪录。简单嘅童谣为大家带来更加多嘅快乐同埋人气。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爱妙嘅《森林的熊先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不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室外气温而家13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冻啊， 嗯， 冻 啊， 寻日冻啲。我觉得， 琴日冻啲， 系， 因为琴日有啲，琴日唔系有啲嘅，琴日都落过雨啊嘛， 系 湿冻， 系湿冻， 今日就干 冻 吓，今日冇雨落，但系干冻， 同埋我觉得我哋都适应咗少少嘅，经过寻日之后， 系啊，习惯咗 OK 啦， 系啦， 使唔使再冻啲啊？ 唔使啦，呢、這个天气我觉得 OK 嘅，系、 okay、 啦，几舒服嘅，其实都 数字啦，即系琴日都好似 10度 都系双位， 系咯，都系双位啦，13度，现时气温13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不过今日最高气温又去翻17度，所以啊着衫都麻烦嘅，自己谂谂佢啊，出门口之前。 即系讲起着衫咧，以前有一种衣物咧，我你唔知而家仲有冇啊？都曾經興過少少時間嘅、就是一條褲啊，咁佢咧就係短褲嚟嘅。但是呢佢有埋长褲嗰个部分俾你自己可以黐落去、 哦。有条拉链。 係啦有拉链嘅拉链我又见过啦，就咁样用 魔术贴 又 见 过啦。你鍾意冬天嘅时候呢长褲又得。夏天嘅时候拉开条拉链除咗佢短褲又得。咁你就可以而家着囉。 懒醒嘅设计。 係喎行山呢好多装扮都系咁㗎。即係可以甩啲袖出嚟啊甩啲脚出嚟。我记得嗰啲行山褲啊专有呢个功能 囉。咁你啲男仔咪好啱囉。即係好似变形金金刚咁样咯， 有几似啊？ 索索声嘅，我记得嗰啲裤，我以前都有一条、 哦。女士劲啲， 系咩？ 女士成日都短嘅， 系咯、啊，女士唔使长裤噶， 咁唔使要呢啲啦。 系 我话唔使要呢啲咯，女士净系着短啊嘛。 所以女士劲啲， 系啊。 所以如果你有个男士，即系呢样唔系话一个性别嘅歧视啊。但如果真系有位男士着一条好似女士咁短嘅裤出嚟咧，你又会有啲侧目嘅，即系啊，点解咁咧？咁样 可能佢想性感 show 自己。性感小腿， 即系呢个 美腿，美腿 嗰种审美眼光，男同女的而且确系有啲界别，有啲分别。 喂，不过咧喺呢啲天气冻嘅时候咧，即系点样可以御寒咧？就系、是、做下运动啊嘛。咁啊，今朝早咧见到呢一个新闻咧，又讲到有连锁嘅健身店咧就宣布结业啦，咁样执笠。咁话说咧呢一间健身中心咧，之前已经有传过噶啦，即系曾经喺年头嘅时候已经有传过话可能会执笠。咁后来咧就出嚟澄清就话啊有投资者继续投资，咁就平安顺利度过啦。咁、不过今次咧就真系宣布话结业啦。咁、因为 咁样 系啦，之前即系佢有解释少少嘅，即系之前疫情咧又即系闩咗几个月啦，闩门咁样，即 系 最严峻嘅时候， 几大嘅打击 系啊。咁然后咧就租金嗰方面咧亦都帮唔到手啦，因为我都有问过一啲朋友咧，即系佢哋做美容业又好啦，嗰阵时做指甲即系。做收夹嘅又好啦，即系都系会闩咗几个月噶嘛。咁、我都有喂，咁嗰啲租金有冇减翻啲啊？或者有冇得倾下？咁佢话其实都系好着量嘅啫，即系都冇话好帮手，都系挨住咁样，都系要俾出去噶啦咁样。咁因为呢两个原因咧，咁主要原因啦，就令到即系呢间嘅健身中心就结业啦。咁呢间健身中心咧，我自己因为我都有即系去开 gym 咁样噶嘛。咁近呢几年咧，其实都身边都唔少朋友有。即系有听过有朋友去啦，甚至喺嗰度教啦，即系做教练啦咁样嘅。咁而家佢嗰个做法咧，就系话剩低有会籍嘅会 员咧就可以将佢即系剩翻嗰个年期或者时间咧就过咗去另外一间嘅健身中心嗰度继续做嘅。 嗯， 系啦，咁即系叫做都有一个方案俾你啦，而唔系话你之前俾咗钱结咗业，因为以前有试过噶嘛，又有啲健身中心结业咧，你俾咗年费啊或者系即系永久会费嗰啲咧，佢冇就冇噶啦嘛，即系就清盘啊咁样睇下赔唔赔到你啦咁样，咁通常都应该到而家都未排到噶啦， 排到最后先排回俾你噶嘛， 系啦，因为佢好多嗰啲 stakeholders 要即系处理咗先噶嘛，咁呢个咧就即系总叫做有个方案啦。咁啊头先翻到嚟同阿 O 倾咧，佢都好似有啲感受，因为佢系做开 gym 噶嘛， 唔系呢间系嘛， 唔系原先谂住两年前 join 嘅，跟住但系我另一间就系依家。緊接呢一間過户嗰間咧，就仲有多年一年會籍咁樣，跟住諗住，唉，費事啦，咁多人，點不知嚟緊我迎來仲有一年嘅會籍咧，就會再多啲人， 因為過户 要接收咗人哋嗰啲人啊嘛。 但係過户嗰啲係咪都未必係個個人都會願意過去嗰邊噶嘛？ 咁有五成過去都多五成人咯。咁但係當鋪頭冇增加嘅時候，即係。被接收嘅鋪頭冇增加嘅時候，啲人就再多啲咯。咁、但係你知道依家防疫啊嘛，咁你防疫其實之前已經喺節目講過好多次。其實咧做健身嗰啲人咧，其實有好多冇乜品。意思係咩咧？有啲係除口罩啦，即係做啲心肺運動嘅時候，舉下 dumbbell 嘅時候又會除口罩啊，拉低口罩。跟住咧大汗搭細汗嘅時候咧，跟住又會即係可能成張 bench 咧，即係做健身嗰張 bench 啊，都係哇好多汗嘅。跟住啲清潔啲姐姐又唔係會好勤快咁清潔，跟住咧嗰啲燈杯又個個都會攞過啦。咁、其實咧健身室咧都真係幾高危啊！我自己覺得啊嚇， 不過呢個好兩難嘅呢、這個其實都真係嗱。咁你做運動嘅時候，即係都要做運動嘅。戴住口罩又係真係難啲， 好辛苦 係啊！即係你舉鐵嘅時候，嗌出嚟嗌出嚟，戴住個口罩回啖氣又係難啲。 戴住口罩嗰啖氣係咁樣喎，咁樣啊！每個人都係咁樣回氣 嘅。不過真係，但係呢個即係非常時期啊嘛，始終疫情咧，咁大家做運動嘅時候 又要注意翻。 譬如你舉開十個啞鈴嘅咁樣，可唔可以喂縮一縮？舉住八個先得， 咁勁啊！總哥，你舉開十個，我舉三下嘅咋，跟住順便叫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跟住喺健身室依家打下卡就算啦，都冇認真做過運動。 但我相信仍然都有啲健身中心咧係做得好安全，即係做足曬嘅， 一定有嘅。係呢個一定係啦，同埋政府嘅規管亦都好嚴格嘅。咁希望即係。繼續有門開咁啊，繼續有生意做，呢、這個都係重要嘅。不過即係疫情之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常態啦。你諗下，即係舊時咧就會有好多人咧做下運動嘅時候 sell 你嘢噶嘛。 有 咁，但係依家係好難 sell 到噶 ，sell 唔到點 sell 啫？ 係啊，嗱，你又戴住口罩，佢又戴住口罩，咁好多人做運動都會戴住個大 headphone 噶嘛。跟住你又聽唔到，又睇唔到你個樣。跟住你可以完全唔太俾反應咧，跟住好多 sales 喺旁邊都要知難而退咯， 耍一隻手， 同埋佢又唔可以有少少身體接觸，因為疫情咧，其實大家個身體接觸。那個感覺咧就再薄弱啲啊，即係可能舊時都會拍一拍你，拍一拍，先生你咁樣做錯咗，不如我幫一幫你啊咁樣，特別多啦，即係大家都有聽過嗰啲經典劇情啊，有啲健身教練話：小姐呢個位唔係咁做啊，不如我幫一幫你啊咁樣，跟住就即係營銷啦，係啊，營銷咩都好。 我以為有啲咩？ 冇，真係好單純咁樣幫你 咁樣開展咗。 唔係啊，可能好單純咁樣幫你矯正翻你做錯嘅姿勢㗎咋，你諗多咗啦。 通常我聽到咁樣嘅時候就唔係一個開展啊，呢个故事就喺呢度结束噶啦， 走咗啊， 唔再嚟啦，就走咗啊！呢啲咧都令到即系大家每次见到呢一类型嘅新闻，就会谂系咪即系要买套票啊，要 join 会员啊？但系有啲服务咧，你仿佛唔 join 咧，就好似好笨咁样，即系嗰啲价钱咧单次啊，同你真系每次买 package 咧就争好远。咁所以咧，总系你身上面咧系会挂住，即系你。健身又好，美容又好，其他嘢又好，甚至譬如你可能即系食嘢都好，即系你都而家好多人都系 sell 你，买咗一沓 coupon 先啦，咁样之后等于八折用翻嘅，即系呢啲其实都系预缴啫嘛。 你哋多唔多噶？即系预缴或者叫做入会啊，俾咗钱先，你哋多常唔常用呢一个？ 我唔算多，以前好多，因为以前咧冇谂咁多嘢，纯粹就觉得平啲。始终我都要去做噶啦，咁好似抵啲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会觉得，唔好啦，呢啲时势都系留翻个前防身好啲啊。 Kitty 又讲得好啱，我今年咧都曾经有两三个会籍咧，真系想 join 嘅，即系都系一啲有用，我自己觉得看之为有用嘅一啲会籍啦。咁个钱都唔少嘅咁样。 咁跟住諗一諗兩諗咧，啊，其實呢個會可能都會執笠嘅喎，咁樣，跟住我就 hold 住咗咯。咁啊，依家連健身中心都可能搞唔掂啦，咁可能有啲會都搞唔掂都得嘅喎，係咪先？會嘅建構就係有一班會員去 support 啊嘛。當有十個會員走，跟住可能其他嗰廿個都會走嘅喎，跟住其他嗰啲又有離心，咁可能個會就瓦解嘅啦。咁樣 我就好少嘅，即係少到基本上係零。 系 啊，我就唔系因为嗰间铺，我唔系话谂呢间铺头会唔会执啊，我唔系谂呢一样嘢，我梗系希望佢可以长做长有啦。我系对自己啫，我以前我都试过，即系试过一次半次之后，我就冇再预缴呢啲费用。 竟然预缴都冇能够令到你可以去得密啲咩？ 我对自己冇信心啊。 系。 因为我系啲浪子嘅心态，我都唔知道我听日会唔会再嚟呢度，即系我成日谂住，哎，呢啲间铺头唔错，几好，但系我自己对自己冇信心，我可能听日就游咗去第二度。 因为有啲人就话，我就系 游咗去第二度， 游咗第二度， 就系冇呢个恒心做运动，或者冇呢个恒心去做某一样嘢，咁不如我就俾咗一嚿钱先，咁就逼自己去做，即系有啲咁样嘅人。 系啊，有啲人就 join 咗跑马仔嗰啲会，佢都唔系咁神心，赛日嘅时候入去跑马仔，咁玩得两玩佢。都 quit 啦！ 呢個就另外一個例子咧，因為呢一個嘅機構咧，join 嗰啲人，我就覺得唔係因為想唔想入去玩嗰個博彩會 嘅，唔係計底翻嘅， 係嗰個身份證嚟嘅啫。話俾你聽，我有呢度個會證，即係嗰啲嘢嚟嘅啫。你試下佢入咗嗰啲健身會啊，會話俾你聽，我入咗呢個會啊，係唔會噶嘛？會唔會掛喺個車頭嗰度話俾人聽，我係呢個會嘅會證啊？唔會噶嘛？誒，我呢度做 gym 嘅，唔會話俾人聽，嗰個係身份證嚟嘅啫。 不過都好怕嘅，我通常咧去到最後。嗰一次咧，通常美容啦，以前美容多啲啦，我就會唔去噶啦，因為即係美容 又再 sell 努力 sell 你 按摩啦，按摩又係啦。咁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即係讀書嘅時候，即係你錢又唔係好多，咁但係你又即係會即係碌一次咁樣啦，即係買十次咁樣，去到第即係中間第七第八次咧，你 feel 到佢就嚟嚟了嘅時候咧，我直頭連銀包都唔帶。 喂，但 係 咧， 我真係冇帶銀包，就開個袋俾你帶。我真係冇帶銀包。 我同你咧都唔係嗰啲超理性嘅人。都是情感騷動的人，但是呢我很欣賞一些超理性的人，其實你那一次是應該去的，那你買 package 的時候就是捆綁地要曬二十個 lesson， 即係二十堂啊，或者二十個美容療程啊，你先係覺得那個是抵啊嘛，咁你無端端斬攬臨尾嗰一兩次是因為怕人哋 sell 你而不去呢，我哋都是呢個人，我都是咁嘅，但我很欣賞有些人咧，咁我真係買咗二十次咪去咯， 唔再嚟㗎啦，做得唔好啊， 我真係唔去㗎啦咁樣。 我諗鐘哥係呢啲。 我是呢啲啊，我唔嚟咪唔嚟咯，冇咯，下次啦，我话。我下次嚟嘅時候先咗啦，我通常都係呢句。 通常佢就會，但係你下次嚟咧就冇咗呢個優惠㗎啦。 下次有下一個優惠 嘅 啫， 即係題外話。有一啲咧，佢哋嘅招來未必一定係，譬如話健身嘅時候，佢用嗰下嘅時候叫你買啦，又或者係你今次用曬啦。我經歷過有一次咧，就係佢譬如你買 coupon 嘅時候，通常係買整數㗎嘛，譬如1000蚊，你係整數嚟㗎嘛，但係佢扣咧。佢唔係扣整數嘅， 啊、 所以你去到剩翻，可能最後剩翻八十幾蚊，你唔會夠做多一次， 哦、 但係你蝕咗八十幾蚊，佢你會覺得好唔抵，跟住、 啊、 哎呀點咧，剩翻嗰幾廿蚊，你唔再買翻1000蚊咧，你就冇咗嗰八十幾蚊。 嗯、 但係如果你唔買嘅話咧，其實你用1000蚊只係買咗900幾蚊嘅服務，咁你就會覺得唔抵啊嘛。 係啊，即係呢啲銷售嘅模式咧，有陣時都係商家贏嘅， 好、 啊、少係 顧客贏 嘅。係啊，嗱、啊，如果你唔玩咧，即係話佢賺咗你80幾蚊啦。啊、如果你玩咧，即係佢賺多你1000蚊啦。 真系拗下头啊！ 100蚊为高息两餐，不要嫁动人。300蚊未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无时价格的快乐，你从旁怂恿，破事地要逼我购 张书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假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分听过力津的减价购物狂，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嗱，呢个圣诞佳节呢个假期啦，小朋友放长假啦，我自己就开始发觉咧，我屋企个小朋友咧就开始咗佢嘅狂食、任食、放肆地食嘅生活啦。 平时冇嘅咩？ 因为你翻学咧，你好少真系想食嘅时候就即刻攞嘢出嚟食嘅。 你讲佢定你俾佢？ 佢啊，佢机会都冇乜嘅。我都有个小嘅茶点盒嘅。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咁噶嘛，有一盒饼仔可以咧，茶点堂嘅时候咧拎出嚟食下啲小零食啊、饼干啊咁样啦。 你讲嘅喺屋企啊嘛？ 唔系喺学校。咁但系通常嗰啲时间都系有限嘅，同埋可能你翻一日学里边咧系大概得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去做呢一件事啦。或者如果再大啲嘅小朋友就放少息噶嘛，我哋以前都系咁啦。咁跟住咧就全日都系得几次咁嘅机会啦，但系一到放假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即系喺屋企咧想食就可以即系随手可以攞到嚟食啦。 唔系，我以前啲同学咧系随时想食都食嘅， 系 偷食。 所以你有冇留意呢？以前好兴都喺个柜桶度开咗包薯片，跟住手静静嘅攞去，敲个 Miss 或者阿 Sir 一拧转背咧就攞出嚟摆， 收埋喺糖喺衫袖里面咧， 好有技巧喎、啊。嗱，你又要拣一啲唔可以食嘅 crack crack 声或者索索声同 呢个系挑战嚟噶， 系咪？ 系啊， 根本就系一个游戏， 系啊， 唔好俾老师发现。 你点样食薯片食到冇人知啊？ 但其实我觉得好冇瘾咯，即系如果你能够食一样脆卜卜嘅嘢。我自己就覺得我好享受嗰種哇咬落去脆嘅嗰聲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要好靜雞雞，可能已經要浸到淋曬先可以咬 啊。即係譬如食薯片，含喺個口度，等啲口水溶咗個薯片，淋咗你先食咯。 但個味道已經唔係嗰陣時食嘢嘅創傷嚟㗎啦，而係逃得過佢嘅法眼咁。 不過咧，你講起我上堂時偷偷做嘅嘢咧，我好記得以前咧，我有個同學真係好犀利嘅，佢基本上咧所有唔做得嘅嘢，佢都上堂做，包括聽歌啦。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啲女仔咧就好中意将个冷衫袖咧就即系遮埋个手板咁样嘅，咁佢以前咧就系嗰啲有线嘅耳机啦，即系唔系而家无线，而家无线应该仲容易咗添。咁佢之前咧就将个嗰条线咧就喺个衫袖嗰度捐过去，捐到佢个袖口，然后就托住个头嚟到上堂咧。咁我耳机嗰个 earphone 咧就摆喺呢度，就可以揞住只耳仔就可以听到歌啦。即系佢所有嘢都系咁噶，跟住偷偷地可能抄歌词咧，又喺啲书度夹住啊，或者包啲书皮嚟睇漫画书咁。咁所以嗰阵时上堂都有好多呢一类咁样。但系咧，嗱，今朝早咧就唔系想讲上堂嘅事情，而系想话咧， 小朋友啊， 都唔系，小朋友都算系一个其中一个要点嘅，而系我发觉咧，好多人咧圣诞节嘅时候咧，好多聚会啦、聚餐啦，同埋 party 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可能咧食得好丰富啦，即系呢几日咧分分钟可能肥咗一两磅都唔出奇啦，咁于是 咁保守啊， 两磅， 唔系佢见到你冇乜改变啊嘛， 你叫佢望住你 咩？我又冇去 party， 我话俾你听。这个圣诞节我食清淡过清淡啊，即我 瘦瘦晒啊，阴公， 只要用清淡过清淡，我日日都系食啲白杂嘅嘢 啊，杂椰菜咯又， 琴日啱 啱食完。 吓、啊，真系噶！ 喂，呢几日冻，你要早啲去啊，唔系真系菜都冇得卖啊！ 我就话冻，你应该食翻多啲嘢。 清淡过清淡啊！ 我 谂 亦都除咗 party 之外咧，大家亦都可能好攰啦，所以好多人咧就会选择去呢一个快餐店嗰度用餐啦。咁、但系你都知啦，快餐店嗰啲热量啊、卡路里啊、脂肪都唔嘢少噶嘛，即系如果系讲紧食汉堡包啊、薯条啊嗰类啦咁。跟住咧，我近来见到咧有一个快餐店咧，呢一个嘅提倡系几好嗱、啊，因为大家就成日话考虑嗰个油盐糖嘅问题啦，又话要减肥啊，唔够胆食嗰啲薯条或者高热量嘅食物啦。佢咧就俾你一路食一路减。去減低個罪惡感啫，就唔係減肥。 哦、我睇嗰張相係咪一路踩單車咁？ 係啊，冇錯啦，就係、是、一路食、啊，然之後咧一路咧，你個腳咧就係喺度踩緊呢個健身單車。係係， 佢呢個健身單車即係唔喐嗰啲啦，你即係原地踩嗰啲。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但係咁樣，我好記得以前細路仔上體育堂嘅時候，老師話你做運動你唔可以食嘢，食嘢唔可以做運動嘅喎。 會唔會盲搶㗎？係 啦，係 啊 係 啊， 盲搶驗啊嘛。咁而家呢個未顛覆曬我嘅認知喎。 嗱，我完全係相信。咧佢系预咗你食完坐喺度踩埋先走，又或者系未食之前等紧坐喺度。 得我打电话问一问雷 Sir 先，雷 Sir 可唔可以踩住单车食嘢咁样？ 喂嗱，即系嗱，我姑勿论佢到底 work 唔 work， 或者到底可唔可行啦，但佢谂到呢一样嘢嚟做招来喎。嗱，你成日啲人就话咧食得会好肥，咁不如就咁啦，边减就边食啦。咁、当然我相信你唔知要踩几耐嘅单车先可以减翻你食落去嗰一扎嘅食物啦。咁同埋咧，其实变相咧，其实你等候。嗰、那個座位嘅時間咧，亦都係 仲耐 咗嘅。我反而咧就覺得佢唔係話主力可以俾一啲諗住話一路食一路踩嘅人咯。反而咧，我覺得其實幾適合嗰啲咧。你咪知道有一班咧書友仔咧，好中意喺呢個快餐店嗰度打等咧就温書嘅。其實我反而 講啱咗一半。系好多书友仔中意去打趸， 扮温书， 扮温书， 温唔温到唔知啊嘛，但系就好中意坐晒喺度掀开啲书啊咁嘅， 跟住个人就行开咗噶嘛，唔知去咗边噶嘛， 有时都会坐喺度嘅。咁我就谂啦，啊，其实啲人咧温书咧坐得耐咧，呢一样嘢俾佢哋攞嚟新鲜下都唔错嘅。 其实我觉得你唔使搞呢啲单车，因为单车咧你亦都妨碍你食嘢嗰个时间，即系你一路喐咁样咁摆嘢入个口嗰度唔系咁好。 系啊，其实 只要你转晒做垃圾。其实已经好好多了我觉得。即是他们又没得坐在这里那么久了。那你企在这里吃的时候你又即仿佛不会即坐在这里吃。即你企在这里吃那个感觉好像燃烧的。 我以为去了一些高级的聚会啊。即是譬如去一些很 elegant 的 party 呢每个企在这里喝杯揸住个香槟。我以为去快餐店都这么 elegant。 现在我都见到有即是这间快餐店某一些即新装修的铺头呢都有一些位置是即被人家企在这里吃。即可能又唔想等位咁耐啦，咁啊企喺度快快脆食完啦，咁样，咁我又觉得都 OK 喎，系啊， 我都有见过有好多人企喺度食，不过就唔系好似阿 Kitty 话斋咧，即系有一啲企位，而系因为啲凳俾人搬晒去另一度，所以你要企喺度食啦。 系啊， 不过都系嘅，其实咧，企喺度食亦都解决咗另一个问题嘅，就系佢可以咧令到啲人咧唔会即系播咁耐坐喺度， 又帮助消化，唔会有时你坐喺度咧食到太饱，企起身先知道食过浓 啊， 你企喺度一路慢慢。食咁样， 但系你唔觉得帮助消化之余，可能就会食多咗，未饱。 你试下，你试下今日喺屋企叫个女，嗱企喺度食， 系嘛？由今日开始，直至到个假期结束，企喺度食， 会唔会减到？ 睇有冇瘦翻啊？ 会参与啱啱过去嘅换届选举中，参选者背景多元，前所未有。最终获得提名确认的候选人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政治派别，代表不同政治光谱，是真正的五光十色。发言人强调，反中乱港分子打着民主幌子反民主，为达到险恶政治目的做尽违法犯罪甚至暴力恐怖的坏事，他们受到惩罚是因为触犯法律而被依法追究责任，和政治打壓扯不上任何關係。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5點，升20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87美元，賣出1,812.3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9，日元14.8。瑞士法郎0.917， 加元 1.279， 人民币 6.372，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2。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大约11至12度，新界再低1-2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微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啊。咁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屯门医院。咁另外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假山嘅龙平道近住凤平里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留意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冻都即刻 warm 晒啦。 之前一个行紧东海道嘅时候，收到 Cousin 嘅信息，话有首歌谂咗好耐，想同佢一齐唱。结果天寒地冻，收到呢一份歌词，呢份友谊使唔使咁浪漫啊？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Cousin 风，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吴奕坤 Cousin 风，难得你和我。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二台话你知， 我知啲钱喺银行系受存保计划嘅保障，每个存款人喺每间银行最高可以得到50万港元嘅保障额。你觉得我分两间银行存钱好啲啊，定系一间银行开多几个户口好啲呢？ 首先，无论存款人在同一间银行里面拥有几多个存款户口，存保计划是以每位存款人来计算，保障额是最多50万港元，所以户口不是开得越多就越多保障的。 如果我将存款分别存在两间不同的银行，我是不是会得到更多保障的？ 你都可以这样说的，因为不同银行的保障额是独立计算的，各自都有最高50万港元保障额。假如你在两间银行都有户口，保障额加起来就有100万港元。 听你这样说，我存钱入两间不同银行好好多、哦。 几多间都得，但是我要提醒你，你要衡量一下会不会为自己造成不便或者增加时间成本、哦。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 二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十四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咧，依然要睇实个市嘅冻冰冰啊，睇下可唔可以有炽热嘅股市刺激下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 系咁啊。假期过后啦，当然要回归翻啊吓，咁啊我哋嘅 市场 啊，市场先啦。咁啊，股市方面有冇新嘅资讯同我哋 update 下咧 ，Kenny？ 新嘅資訊就係、是美股都叫做有啲好嘅表現啦。咁啊，翻起放港股方面咧，就可以跟到啦。你知啦，港股份方面就係、是、好多時都係美股就升，但係港股就未必跟得足噶嘛。但係美股跌就一定跟足喎。咁、所以變咗睇下咧，能唔能夠係跟得上。不過我相信咧，就係、是、暫時呢個禮拜方面咧，仍然嗰個假期氣氛都應該會比較濃厚啲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忙於呢個係即係聖誕節咗之後，好快又到呢個係 除夕啦，去 啊！咁同埋又冇北水啦，咁所以成交方面，我相信都會少啲嘅。 係啊，咁啊呢個禮拜就即係禮拜五，好似都係得半日市咋，我印象之中，同大家之後 check 翻。 係咪傳統嚟講咧，由聖誕放假，大家即係喺啲基金經理們都會放到去過咗年先開工嘅咧？ 傳統係嘅，因為點解咧？嗱，其實你嘅疫症嘅關係嘅話，就好多基金經理可能都未必會翻到去個鄉下過年啦。但以前咧就係唔係噶嘛？好多嘅基金經理都係外國人嚟噶嘛。咁佢哋即係外國人嚟之聖誕節同埋呢個新歷新年係最重要噶啦。咁所以變咗好多時佢哋都會趁呢個假期方面咧，就會係即係翻去呢個家鄉就過年啦。咁同埋第二咧，就通常係年尾就係年結啊嘛。咁所以變咗好多基金經理方面咧都。会喺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开本 book 咧，开得即系太过进取，都系留翻喺出年先搞啦咁样。咁就既然咧又要连结啦，又冇乜嘢做啦，又放假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多数都会系静啲咯。 系帮大家 check 咗啦，真系礼拜五半日市， 半日市啊。 咁啊，琴日又放假，即系呢个礼拜咧，即系 四日半，啊唔系三，唔系三日半， 三日半啊，系日子就 应该咧，就得三日系半日市嘅啫，应该就系、是、就系、是、呢、這个平安夜啦，另外呢个新历新年之前即系大除夕啦，同埋呢个除夕前咯， 系啦，咁啊帮大家 check 翻啦，咁所以就即系散户股民都要了解噶，以为喂即系有啲股票都揸到年尾嗰一刻先咁样，以为有下制有下就先冇啊， 赚到四点 系啊， 删咗咯， 截咗飞啊，咁好似琴日啲人跑马仔，喂开咗闸咯，买唔切咯，咁样即系要睇睇呢啲嘅。 咁啊放假我喺屋企就不外乎都系消费嘅，就网上消费啊嘛。咁啊，今日睇到咧，报章，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咁个全球供应链咧就紧张，咁啊，货运成本自然就增加噶啦，咁样，咁好多嘅航运公司咧就宣布话出年要加运费啦，咁跟住运费去边度嚟咧，咪日成本自然就增加噶啦，咁样，咁好多嘅航运公司咧就宣布话出年要加运费啦，咁跟住运费去边度嚟咧，咪日转嫁翻落啲消费者嗰度，咁但系如果咁样嚟嚟去去，究竟会唔会真系催旺到相关嗰啲航运板块，定还是系调翻转头行咧 ，Kenny？ 嗱，你講開呢個咧，消費嗰、那個情況，同埋講嗰啲商品價錢咧、其實大家如果有感受得到，我哋都喺節目都講過嘅，即係感受得到嘅話咧，其實咧就依一半年或者差唔多一年啦嚇，嗰啲年幾添啊，而家嗰啲咧就啲消費品咧，尤其是嗰啲女士嗰啲係奢侈嘅包包咧。是一年加幾次價嘅，咁啊導致到咧好多我身邊好多啲朋友咧，啲女朋友就叫啲男朋友咧，就可能大家都係受害者嚟嘅應該。 分開牌子包包啦。如果唔係咧，就一月一號又加價噶啦。如果唔買嘅話咧，跟住咧就又蝕底啦。同埋買咗之後又會升，升咗之後又可以保值。 sales 嘅口吻嚟嘅呢啲。 唔係啲男朋友都要講翻話，喂，你睇下嗰啲名錶咧，一年都加幾次價噶，同埋有一年咧停產咗啊，所以咧有啲需求咧滯後咗啊。 大家都有呢個講法。 家家有求。 Kenny 每次講呢啲題目咧，我都想講，喂 Kenny 今晚出嚟飲嘢傾啊，吐一吐苦水先啊。 係啊。 咁所以反映咗一樣嘢，就係話咩咧？就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全球嘅供應鏈方面咧，都係咧就每一個環節咧都係轉趨咗緊張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個供應，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而家佢個需求都係大嘅，即係但係不過唔係話哇個經濟好得咁交關，大家咧就係、即係好多錢去買嘢但係好在好大。部分嘅原因就是因為個供應緊張，即係你有時咧，你譬如大家買包包都好啲，譬如買錶啦，是買錶就知啦，你有錢都未必買到， 係 咯，即係個排個 list 咧就好長， 排三年係嘛， 仲要挨人哋先買得到咁樣，所以其實你睇到供應係好緊缺咯。咁同埋第二，我諗就香港人啲消費模式都改變咗嘅，過往呢兩年，因為以前可能大家都會儲一筆錢啊去旅行啦、度下假啦、玩下啦。咁但係而家冇得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好多錢、好多消費方面咧，真係就轉咗去本地消費裏面嘅，呢個真係都不爭嘅事實。除咗買包包啊、錶之外嘅話咧，啲食肆啦，或者係做美容啦、消閒嘅地方啦，就真係多咗生意嘅。咁所以呢個咧係嗰個生態嗰個改變咗咯，所以呢個都要留心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咁就會推高咗通脹，推高咗通脹之後嘅話咧，你經濟跟唔上嘅話咧，就會出現一個滯漲嘅風險嘅。 咁真係可能有機會下年有冇機會，即係譬如美國啊，以至其他地方啊國家都有呢、這個滯漲咧，就好麻煩，好難搞啊，棘住咁樣啊，即係對上一次就1970年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好多嘅經濟評論咧都會講話有機會 come back。咁啊 ，Kenny 都亦都確立咗，即係有啲咁嘅機會㗎，咁所以都有留意啦， 有留意翻啦， 政府要做下嘢啊。 咁去到年尾咧，阿 Kenny 好多人就即係都回顧下今年嘅股市，跟住順便展望下，即係嚟緊有冇啲新嘅機會啦。因為舊年咧，即係港股即係累計都跌咗成15%左右咁多啊。咁啊啲人就話：喂，會唔會都跌得咁上下？嚟緊即係新嘅一年咧，可以寄望翻，譬如有啲政策啊，寬鬆。松翻啲啊，咁有机会反弹下咧个市，譬如话内险股呢啲，你觉唔觉得都跌到咁上下，有机会可以留一留底嚟紧出年咧，即系嗰啲政策如果宽松翻啲咧，都可以上翻去一啲好少少嘅位置咧。 嗱，其实咧今年即系个股市咧，就真系出现一样嘢，就系我好细嗰阵时咧，有一套电视剧啦，我应该嗰阵时都应该未出世咧，叫《轮流转》啊。 钟哥会帮你补完噶啦，电视方面、股票方面，我帮你揾翻啲资讯，系 讲呢套剧嘅啫。咁咧就系、是、出现嗰个情况就系、是、哇，真系咧完全系大家意想不到。原本大家即系喺旧年咧如痴如醉嘅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啦，哇，踏入今年嘅话咧，就真系好似跌咗落地狱咁样。 哦哟， 咁但系翻。直情系啊，咁嗰啲即系大家唔抠嘅，之前唔抠嗰啲即系电力类股份啊，传统嗰啲即系资源，譬如煤炭股份嘅话咧，调翻转咧就话升期都仲有、啊，咁所以其实睇到成个背后系咩原因咧，就当然系政策嘅问题啦。咁所以个政策方面咧就好影响得到嗰个系投资嘅主题啊，尤其好明显嘅呢一两年咧就真系好、那个 impact 好大嘅，咁。而內險類股份咧又係好弱嘅，真係好弱喎、你睇翻即係基本上咧，就算大家覺得質素比較好嘅平保咧，都冇乜好日子過。咁我諗呢個咧就係同嗰個係第一就係嗰、那個息口嗰、那個趨升有關，同埋內地嗰個流動性緊張有關。咁同埋咧佢嗰個保險咧，因為之前佢改咗嗰、那個保費同埋嗰個保單嘅制度之後咧。佢嗰個利好效應咧，就係應該前年，應該舊年咧係即係反映曬，所以個基數因素影響之下咧，你見啲保費增幅咧係好低單位數字嘅，即係個開門紅嗰啲都冇效應都冇咗，咁形成咗咧內險咧就比即係友邦就更加差咯，友邦都唔係特別太好，但係都叫做好啲啦，有得炒下咯。 不過你頭先講到友邦咧，可能啲散户都想再問多一句咧，就係、是、喂咁友邦都算半隻內險股啊，咁啊國家都 都開放兩個試點啦，俾佢哋去做呢個保險業務啦。咁其實開曬綠燈咯，咁啊股價咧反而咧又紅底咧碌翻落嚟，依家呢個水平咧，咁好多散户咧都唔知揸好放好定係沽好，真係有少少咧 hesitate 啊。咁啊嚟到年尾，常常我哋都會話執下啲嘢啦，咁執下間屋啦，執下啲倉位啦，咁點搞啊 ，Kenny 嚇？ 我都覺得 supply 即係佢走勢都係比較弱，因為嗱講真，保費增幅咧友邦反而唔差，因為睇翻香港保監嘅數字，見到咧嗱，雖然跨境保單都係繼續係受影響嘅，但你睇到本地個保單銷售方面咧，其實增長真係唔錯，甚至乎可以彌補到好多啲係跨境保單方面嘅問題添。咁再加埋友邦頭先你提到啦，喺內地嗰個市場就即係拓展方面咧係非常之係好嘅。不過當然睇翻業績就見到其實嗰、那個。新業務價值的增長呢就真係係真有放慢嘅，咁但係舉個好啲咧，就話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咧，佢係保持得到同埋升緊嘅，即係都反映到點解我中意友邦多過啲內險股咧。雖然大家都增長放慢嘅啦，但係始終係保持到一個 profit margin 係好，同埋嚟緊如果係進一步拓展內地咧，佢因為佢啲保單種類有多啲啦，保單嘅質素又好啲啦，咁喺內地市場方面咧就競爭力一定係高啲嘅。咁當我覺得友邦雖然近排走勢係即係弱啲，但我覺得。佢嘅投資價值係都係高嘅。 咁啊，同我依家架車一樣啦，揸住先啦，係啊，冇諗咁多字啦嚇。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 好，唔該曬，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好讲优惠咧，揾埋阿小白同埋芭比先。 不过喺阿 Kitty 讲优惠之前咧，我补完翻正话 Kenny 嘅疑问先啊，关于轮流转啊，我讲一讲咧，就系1980年嘅翡翠台播映啊。咁但系佢原本咧就系80集嘅长剧嚟嘅，但系可惜播到第22集嘅时候咧，因为当时丽的电视啊大地恩情啊太劲啊，所以咧就被逼腰斩咗嘅。 咁之后嗰啲有冇播翻噶？ 冇啊。因为都冇拍到。因为当时是边拍边出街的。 哦。 原本就是 plan 80集但是因为那个收视当时不仔那就出到第22集的时候就得了。咁跟住咧，佢有幾集存貨，之後咧就好似去到28集存貨定30集， 我以為係攰隻人口，因為嗰隻歌咧，即係好似 輪流轉 幾多 重重， 係啦，嗱，你淨係記得呢幾個字已經哼到最 core 嗰一段， 你點估到係爛尾咧？ 你都記得大地恩情啊嘛，河水灣又灣， 我中意啊大地恩情好似正啲啊， 而家成日講用輪流轉呢個名呢個詞。这个词呢就是代表当时你无论几劲都好最后都可能有一个扭转晒的名 字会加风水两个字就 风水轮流转。 我讲这个优惠呢都有少少轮流转、啊、因为呢即这些铺头呢以前曾经呢有些是即脍炙人口啦或者红极一时啦、哎、都会执了的。但是有些呢就亦都随着这个年代的转变呢又再翻生的。讲那些呢就是给小朋友去的乐园啊。以前咧咪好中意去好歡樂個天地嘅，我哋真係去玩啊！咁但係一話冇嘅時候咧，就好失落啦。 哇！嗰陣時真係幾大件事啊！你哋有冇儲埋啲飛尾啊？嗰陣時 梗係有啦， 但係換唔曬噶嘛，肯定係。換唔切啊！ 換唔切啊！係啊！咁但係而家咧又另外即係好冒險嗰個地方咧咁樣，咁就喺我哋好近嘅商場咧。咦！又開新店喎，係啊！就喺嗰个商场啊， 系 啊，你成日泊车嗰度 商场都会开添啊， 我成日泊车你都知道，我有啲惊喜。 I'm watching you 啊，系啊，你唔好周围去啊。 系啊， 装咗个 GPS 喺呢个度。 你喎，我老婆装又或者你装个 GPS， 就系你老婆叫我装啊。喂，咁啊，佢开新店啦，咁啊，开店咧通常都会有啲 有 优惠嘅。 OK， 好啊 ，OK， 好和平嘅，其实好明显。 讲啲过头说话，小白话你 我好和平嘅，自个人。 但系小白讲得啱嘅，可能你 都要装个 GPS。小白讲得啱，你都要装。 唔紧要。佢话最近开咗好多店啊嘛，都系陆陆续续，九龙湾又有店之后咧， 沙田都好似有。 系啊， 有啊有啊。 咁而家咧喺即系近我哋嗰个商场又开店啦，咁啊有啲新店嘅优惠。 咁中冒险咩？突然间大家 系咯 系咯，我就冇再入过去，你哋冇人有冇人？系而家佢再开翻之后入过去尝试过。 爹哋妈咪要 有行过入去咯。 同以前有冇分别啊？ 我覺得差唔多， 差唔多， 即係佢同一嚿嘢再翻生。 其實佢之前冇執過嘅，只不過有一段時間你覺得佢啲店好似少咗，咁但係呢一輪咧又好似開翻多啲咁樣 咯。哦，擴充營業啊，而家 係咯係咯，咁 可能佢諗住好多香港人留港消費。 係啊，我都覺得係關 啲小朋友咧冇得去旅行啊，可能係 咯， 係啊，咁啊去訂下彩虹啊咁樣咯。好，我自己間唔時食完飯都去訂。 都真係啊， 係啊， 因為依家嗰個 有冇斬鑊 啊？嗰咩加？ 红色好易中啫嘛， 系啊， 红色好易中彩虹咯， 咁叻嘅咩？ 有咩秘技啊？ 冇啊，咪瞄住你唔好瞄住啲彩虹掟，你就会中。呢个就系我嘅秘技，你千祈唔好以为你瞄得准， 即系乱掟， 系啊，瞄住啲白色嚟掟啊。 不过你话留港消费咧，即系提我话讲多句，喂，原来嘉年华都 come back 咯。 有啊，我见到 啊， 又 有中环海滨嗰度又可以射下篮球啊，抌下嘢啊嗰啲咯。即系你讲开话呢啲类似摊位游戏式，同埋即系抌钱啊。我稱之為抌錢啦，係啊，咁你幾開心喎？即係附近個商場有，你又可以巡視下業務啊，崔傑彤係 啊，喂，呢個咧佢有啲優惠嘅，即係譬如話買代幣咁樣，買滿200蚊咧就送免費遊玩景品機一局，即係嗰啲。應該是夾公仔機我上網看係呢個景品機嘅啫。咁啊， 送都冇啦，實夾唔到嘅。 咁啊， 唔好咁樣，俾個希望自己啦。 係啊，跟住如果你全新即係又係嗰啲會員咧，又做會員咧有優惠啊，正價入會咧就代幣買一送一咁樣。咁另外又有一啲即係憑會員卡咧去到呢個分店咧，即係賺好佢嘅專業咧，又送你玩一鋪景品機。 其實咧，你去一定要換嗰啲代幣。 系 嘛？ 系啊！ 我成日觉得咧，可唔可以改名嘅？ 点解？ 几时会代币啊？你座椅就會代幣，即係個名字好唔舒服啊！每次去到咧代幣咁講咩啊？我坐喺度就嚟咩咧咩？應該座椅代幣 都係算咯，擺部機喺度好似 係啦，可唔可以改咗個名佢啊？ 不過其實佢而家咧都入曬落啲卡嗰度噶啦，已經即係唔係真係一個個 coin 噶。當然你都可以即係譬如我食飽飯去玩嘅，咁你梗係幾個 coin 啦。咁但係你話長期喺嗰度玩嘅，真係坐喺度嗰啲即係一路入一路跌一路推嗰啲機咧，即係坐幾粒鐘噶嘛會。我見佢哋全部。都是入晒落张 卡 嗰度啦，系啊， 有啲姐姐投入过投资股票啊，我见佢好努力咁样金睛火眼望住嗰啲 一齐噶 推银机咁样推啲， 但系呢啲真系会上瘾噶， 佢就嗰啲朝早咧就喺银行门口睇住嗰啲上上落落嘅价格，跟住哦咦休息啊，跟住佢就去咗嗰度推咯， 即系嗰一粒钟食饭时间就去咗。 其实都好外国噶，外国啲婆婆都系咁玩 bingo 啊，即 系 嗰啲拉嗰啲老虎机啊，喺度嗰啲喺 casino 嗰度坐一日都系咁样。 系啊，喂，咁佢仲有嘅，即系唔知买满啲咩几多钱代币嗰啲咧，又送你天然滅菌喷雾啊咁样，即系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嗰啲啦。即系总之都系希望你可以喺佢新张期内就去一下咁样旺下场咯，我估系。不过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去呢啲地方咧，就摸下嗰啲夹糖机咧，睇下有冇人哋咧夹推咗落嚟， 拎漏咗嗰啲啊嘛。 我都有试过，其实实不相瞒，系啊。 有冇斬 鑊？伸隻手去撩下， 望睇下有冇啲漏咗嗰啲 coin 啊！ 即 係啲人一入落去咧，唔知即刻會瀉翻落去下邊跌出嚟嗰位。 直接蓋喺度俾你咁樣啊！ 係啊，我就係靠嗰一個翻身咁，冇咁發生到啊！其實全部都係夢幻嚟噶呢啲嘢。 咁啊，睇下啲大朋友會唔會帶埋啲小朋友去享樂下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2月28日是一年的第36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日。1895年12月28号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加布显大道14号一家名为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放映了工厂大门、喷水的洒水车等几部电影。这一日后来被称为公认的电影的诞生日。奥古斯特和路易两兄弟出身在欧洲最大制造摄影感光板的家族，亦是电影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人。他们以每秒16格拍摄影片，而第一部用这个规格的就是1895年3月拍摄的《工厂大门》。他们改造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所创造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将其活动影像能够藉由投影放大，俾更多人能够同时观赏。12月28号出生嘅朋友， 对于自己能够完成的事充满自信，作风直接而有力，对工作充满拼劲认真，拒绝被不相干的琐事干扰，喜欢被人注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镁光灯下的生活是不是你追求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电影的出现是不是我们逃避现实的开始？还是令到我们觉得现实生活比电影更富戏剧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曾经居住的石塘咀南里一号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在早上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2点，大约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南里一号大约90户，当中大约35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新增98,515宗新型肺炎，累计超过1200万宗个案，新增143宗与新型肺炎有关的死亡个案，累计148,000几宗死亡病例。另外，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透露，新年前不会实施新的防疫措施。他强调，官员每日留意与疫情相关的数据，防疫措施圣诞期间没有变动。贾惠德促请庆祝新年时对防疫必须保持戒备。英国12岁及以上人士近九成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大约82%人接种两剂疫苗，超过56%人已经接种第三剂加强针。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式签署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明年$7,700 亿国防开支。法案月中在参众两院都获大比数通过，国防开支金额比去年增长大约5%。路透社报道，法案通过军队的2.7%加薪，增购海军舰艇和战机，以及应对中俄地缘政治威胁的措施，包括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提供71亿以应对中国，另外亦向乌克兰提供3亿的安全援助。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表示法案为军事人员和家人提供福利，并为美国国防的关键力量提供支持。伊拉克最高法院驳回对10月国会选举的上诉，上诉由亲伊朗的法塔克联盟提出。12派领袖萨德尔发表声明，对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表示欢迎，呼吁尽快筹组新政府，确保伊拉克和平和稳定。伊拉克国会选举在10月举行，但部分政党表示选举存在舞弊，拒绝接受结果。根据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在国会329席中取得73席，法塔克联盟取得17席，数目较上次选举大幅减少。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0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06美元，卖出1,811.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8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9，人民币6.372，

朝早咧要同钟哥同埋小白讲下咧，喺职场上面啊，有冇遇过一啲小心眼嘅人咧？首先你哋点样定义小心眼呢个词语先？ 即系咩都计较啦， 系 咩都 仲有咧？ check 住咧，度住咧，即系觉得自己惊死自己蚀底啊！ 系咯，即系可能有好多小动作，其他人嘅小动作。佢就會特別放喺隻眼嗰度，可能人哋係不經意嘅，例如擺低咗杯水喺度咁樣，跟住佢就會諗點解擺杯水喺度咧？ 係唔通係想飲到肚痛咁？ 係咯，可能有啲詭計咁啊，又或者可能有人食飯嘅時候擺低咗個未開嘅飯盒喺度，點解突然間請我食飯咧？即係諗好多呢類型咁嘅嘢，而嗰啲嘢咧係本身係只係一個好普通嘅一樣嘢發生咗，但係佢就上綱上線，不斷喺度諗，我就覺得都有唔少呢啲人。 嗰個係陰謀論啫喎。 或者諗多咗咯， 可能我將小心眼同陰謀論都某程度上連貫咗埋一齊。 嚇，佢可能會諗多咗，有可能係陰謀嘅，亦都有可能係純粹佢或者佢喺度諗啊，唔通佢唔中意我，又或者佢咁樣做係咪代表佢想遠離我？即係佢又未必係陰謀嘅，佢可能係即係對於自己嗰個自尊啊比較低。 哦，係，可能好多人咧，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唔係一個小心眼嘅人嚟嘅，咁但係咧有陣時 佢撇清即刻。 即係要撇清 先，我唔係講緊我自己啊。 係啦，咁但係咧有陣時自己喺 office 嗰度啊，同啲同事傾偈啊，做一啲嘢或者約人嘅時候咧，就都要特別留意住啊，有邊一個同事有冇約咧？冇約咧，約咗得唔得咧？咁樣要諗清楚呢啲位係我唔係我自己問題，我係驚人哋亂諗嘢。 系，即系惊人哋小心眼，惊 人哋小心眼，自己谂下点 小心眼背后嘅原因咧，我成日分唔清，究竟系佢担心自己蚀底啊，定还是惊你有着数？ 哦， 所以我成日分唔清究竟佢个出发点系边一样。 系嗱，今日咧就讲下呢个小心眼， 应该两样都系。 是源于啲乜嘢？即系点解有啲人有个咁样嘅性格嘅咧？咁样嗱，讲下咧，小心眼咧，其实可以话，通常咧就系会对人咧心存一个戒心，系啦，即系你冇唔系咁轻易相信佢，即系佢讲系咪真噶？即系有呢啲问号喺度啦，容易咧嫉妒嘅呢啲小心眼嘅人，系啦，唔开心嘅亦都通常容易。咁啊，工作同埋人际关系咧，因为咁样而就比较容易出现咗一啲问题啦。咁而造成呢个问题嘅根源咧，根据即系医书直说咧，佢就话系同低自尊有关。嗱，咁呢啲小心眼嘅人咧， okay. 如果去到比较极致少少咧，佢除咗自己唔开心之余咧，亦都会有一啲敌意或者甚至有一啲攻击性嘅表现咧出咗嚟嘅，因为佢觉得啊，唔知道你系咪对我唔好，或者你系咪有企图，咁佢为咗保护自己先咧，佢就会做出一啲咧有攻击性嘅行为。 哇，可唔可以成日杀错良民？ 系啊， 哦有杀错冇放过啊嘛， 哇，系啦，咁其实咧，佢讲到底，亦都有可能系源于对自己嘅嗰种不认同，即系嗰种低自尊啊。嗱，相反嚟讲啦，高自尊嘅人咧就有好啲嘅心理质素啦，会对自己做嘅嘢满意啦，满意自己啦，对未来咧亦都充满咗一个期望希望啦。咁即使咧得到一啲负面嘅评，你做咩喺度笑啊，小白？ 冇嘢， 戴住口罩，我见到你一路听一路笑。嗱，即使咧得到一啲负面嘅评价咧，亦都唔会。太过度在意嘅，系啦，因为咧佢哋亦都唔会在乎人哋嗰啲无礼嘅攻击嗱。如果人哋对佢嗰个评价系合理嘅，咁佢甚至会坦然咁样接受，系啦，加以改进。呢啲咧就系高自尊嘅人嘅表现。 我经历过好多次。 你系高自尊， 佢当然啦。 你又撇清，系一个撇清完，第二个撇清啦，咁啊。 我冇撇清，我直头认嘅，我就系高智商嗰个， 高自尊， 都系高自尊嘅。 高智商都系， 我亦都希望啦。但我亦都同好多小心眼嘅人合作过， 系 好辛苦 嘅。系咪一你又咁啊？听我咁样讲完，你有冇觉得其实佢哋都真系源自于自己对自己冇信心， 对自己冇信心， 系所以就会小心眼。 系啊， 系啦， 绝对系。 因为咧一个低自尊嘅人咧，总系会用人哋对自己嘅睇法嚟到衡量自己嘅，系啦。咁而佢咧，亦都揣测人哋点样去睇 佢 啦。 自我肯定唔到嘅，真系 系啦。 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傻猪猪嘅，点解唔将即系将呢啲心神你放喺度谂咁多呢啲负面嘅嘢？点解唔将呢啲精神放喺自己度改进自己，等自己变成一个优质啲嘅人？ 即系钟哥讲得啱，就系佢将太多心力咧放喺人哋点睇我咧。 跟住佢淨係想演繹一個人哋心目中嘅自己。 嗯，不如睇下自己。 係啦，你自己做好，人哋就自然會欣賞你啦。 其實都幾唔開心嘅，即係你代入翻一個譬如低自尊嘅人嗰個嘅情況去諗。如果成日喺公司，我當喺公司嘅情景遇到呢啲嘅情況，佢都向呢一個方向去諗嘅話咧，佢就好容易陷入一個憂慮嘅狀況咯。即係佢擔心啊，人哋咁樣做係咪代表咁樣咧？ 日日都叫人憂， 你又產生一啲嫉妒出嚟啦。咁從而咧，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啦，譬如喺辦公室裏邊。阿钟哥同小白咧，哇，好关系密切嘅，成日咧揽头揽颈喺度倾偈啊，细声讲大声笑。咁譬如我系一个低自尊嘅人，我见到呢个情况咧，我就会觉得啊，唔通钟哥同埋小白即系特登排挤我？点解佢哋倾得咁开心，又唔同我系啦，唔同我一齐倾不得止？唔通讲紧我坏话？唔通我今日个头有啲乱？定系唔通我今日有啲样衰？佢哋系笑我咁样？呢个咧就 系 低自尊。嘅人咧，通常会谂嘅嘢。 可能我同阿小白真系讲，哇 ！Kitty 今日做咩咁歪嘅？ 嗱，衫衬到古灵精怪，无论 系真定假都好。嗱，如果我系低自尊嘅人，我咁样谂咧，我咪会唔开心咯。但系如果我高自尊嘅人啦，我高自尊，我见到你哋咁样喺度样衰衰细声讲大声笑咧， 你做咩加样衰衰啫？ 因为我高自尊啊嘛，因为我高自尊咧，就算你哋真系咁样讲咧，我都唔介意你哋嘅负评，因为我就会觉得你冇品味 啦。你哋两个冇品味啫， 我唔介意你咁讲啦，咁样嗱，呢个就系嗰个分别啦。即使嗰个事实系同一样都好啦，咁但系你点样去接收同埋点样去到解读咧，就系两个唔同嘅方式啦。咁如果头先低自尊嗰个人咧，即系会觉得哦，唔通佢哋排挤我，唔通佢好唔中意我，唔知讲紧我，开始咧就会慢慢对呢两个人咧产生敌意，因为佢觉得你喺度背后讲紧我啊嘛。咁佢唔知道你哋两个喺度搞啲咩咧？ 随时搞下搞下妄想噶咯，咁样。 哦，系噶。 又未知去到咁严重。 谂多咗咯， 但系我就觉得好嘥自己精神。 系啊， 真系好嘥自己心力 嘅。系啊，咁但系点样可以提升翻自己嘅？自尊，等大家即系做翻一个高自尊嘅人，对自己有翻啲信心。 首先要行入去同人一齐细声讲大声笑先啦。 冇噶，好难改到噶。我基本上咧，我遇到呢啲人咧，以前我就会觉得不如同佢倾多啲偈啊，即系等佢释怀啊，等佢释怀啊。而家我处理嘅方法就系放弃。你冇可能改到嘅，即系你冇可能通过另一个人令到佢去释怀，唔好咁谂啦咁样。因为就算佢可以释怀到。佢嗰個本心裏邊嗰條筋冇喐到咧，佢就算呢一期釋懷咗，突然之間有一日，哦，佢同阿小白原來冇嘢嘅，跟住見到阿小白同阿 O 又密密針，佢又會再諗噶啦，即係你冇可能根治到嘅。咁直至到幾時可以真係根治到咧？麻煩呢個人佢自己去。即係衰啲講啊，睇多啲個世界， 聽多啲周華山博士， 係啊，聽周華山博士，睇多啲書，學多啲嘢，等佢自己可以喺嗰個能力上增長咧， 自己認同翻自己， 自己係啦，自己認同翻自己先至有得改嘅， 心靈上需要增強啊， 任何一方面都要增強先得。 同埋呢個我都相信係一個需要時間去到建立嘅一個過程嚟嘅，因為譬如你嗰個低自尊，亦都有可能係嚟自你嘅經歷或者你以前。的一啲即系好多历史去到建构出嚟啦，咁你好难一下子就话喂你唔好咁啦，或者你学下我啦，咁系难嘅，我都觉得。咁所以就好似钟哥咁讲咯，一系你就真系自己积极啲去揾一啲嘢去学又好，去到充实自己又好，令到你睇到自己一啲你觉得引以为荣嘅优点啊，即系其实你要学识咗欣赏自己，你先至可以从而。真心地去到提升翻你嘅自尊，咁第二咧，本书亦都有讲到嘅，佢话你都可以去多啲同嗰啲高自尊嘅人来往，因为如果你继续同翻啲低自尊嘅人来往咧， 识多啲即系成日都好开朗嘅朋友， 系啊， 系啦，咁可以互相感染啊嘛。 正所谓近朱者赤， 系噶， 即系如果你 相信呢， 群埋啲都系低自尊嘅人一齐咧，咁你谂嘢嗰套方式咧就 keep 住都系咁谂嘢， 系啦， 系啦， 即系任何一方面嘅人。都系咁，都系呢个方向嘅，即系等于如果你系一个懒惰嘅人，你同一啲懒惰嘅人做嘢咧，就一齐懒咯。 系一齐懒。 如果你系懒惰嘅人， 咁如果你肯同一啲勤力嘅人一齐合作咧、你自然你就冇办法，你一定会推自己 系。但系个关键系啲勤力嘅人点样可以第一步就同呢个咁懒嘅人一齐咧？ 同埋个关键系点样勤力嘅人唔好学咗啲懒嘅人咧？ 系 啦，睇边个力度大啲系嘛？ 哦，呢个就睇下自己边边定力大嘅咋？ 边个道行高啦？ 系啊，即系譬如话，如果有十个人，有九个勤力，一个懒，呢个懒嘅可能会勤力咗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九个勤力一个懒，当呢个懒嘅人入咗呢个群组里边，嗰九个人都变得懒咧，咁呢一个懒嘅人就好劲咯， 系啊，佢懒中之霸嗰个系，懒 lazy king， 即系懒中嘅 omicron 啊，即系感染力极强咯吓，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如你会，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呜啊！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荡到。啊、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早上时间8:53，听过有曾若骅嘅傻瓜机。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有关注开体育消息，成日抱住体育新闻的朋友呢，可能都有听过体育的评述员好喜欢用一只动物来到形容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的。到底讲的是什么动物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You've given me the world with all your love, so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Oh,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 so I'll go ahead and say it, 'cause you're the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You know you've been good all year. Come over here and let me show you.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I'll show you it's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It's all good with me, 'cause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如果你都是一个体育迷，相信这个字对于你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啊。刚才讲到有些体育评述员很喜欢用四个英文字母拼凑成和动物一样串发的这个字来形容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讲的呢就是 GOAT。就这样看出来好像是山羊 GOAT， 但其实它正确的读音应该是 GOAT。GOAT。虽然串法和 GOAT 是一模一样，不过其实这四个大字代表的并不是一只动物，反之它是解作 Greatest of All Time， G-O-A-T， 正正就是 Greatest of All Time 的缩写，即是每一个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如果我们想形容最伟大最战绩标炳的运动员，你就可以说它是 G-O-A-T， GOAT。 举个例子，如果我觉得 Stephen Curry 在篮球界是最劲的人物，我就会说了 In basketball, I think Stephen Curry is a GOAT. In basketball, I think Stephen Curry is a GOAT. 下一次当你想跟人分享你最喜爱觉得他最劲的运动员的时候，你除了可以说他劲之外，你还可以说他是你心目中的 GOAT， G-O-A-T， 解作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下次不妨试下咁样讲啊。 呢个都系同我哋近排讲嗰个内地潮语永远的神一样啊，即系哇神一般嘅对手好啲，唔好神一般猪一般嘅队友咁样。 系啊， 喂，不过有阵时咧，临近年尾咧，有啲嘢都系惋惜嘅。讲紧系乜嘢咧？即系头先 Kitty 都有讲，有间大型嘅连锁嘅健身铺咧，就将近麻麻地啦，即系搞唔掂啦。咁啊，仲有啲搞唔掂，就系讲紧呢个美食车嘅计划咧，就失败告终啊！明年六月咧就会结束啦。咁啊，政府有关方面都话啊，因为好多嘅issue影响啦，咁样。咁我就揾多一个出嚟嘅，不过一阵先补充出嚟，点解美食车搞唔掂啦？咁我先问两位拍档，你有冇试过去美食车噶？ 有啊， 有冇食过？ 有啊，喺海旁嘅时候咯， 喺海旁嘅时候嘛，你食过系咩 burger 系咪啊？ 好似系，同埋好似都有帮衬佢其他啲小食，好似唔知烧卖定乜嘢咁样噶。 即系都有食下，即系 有啊 有啊。休闲类，即系可能小朋友，哎呀，妈咪好肚饿，咁你咪 我基本上咧，其实咧，我见亲美食车我都会去帮衬，因为我觉得系一个支持嘅行动嚟嘅。 我都系，都有一个咁嘅感觉，你咧？ 我都有啊！我最近其实冇几耐之前啊嘛，两三个礼拜我咪去咗跑步嘅，跟住喺西九嗰度系啦。咁跑完步咧，附近就有两架美食车泊咗喺度嘅。咁我跑完步梗系热啦，跟住就埋去买嘢饮咯，买啲特饮啊咁样。 因为咧，其实美食车啲坛嘢咧。是几外国的嘛，讲真的。即譬如我哋喺旧时叫 Staples Center 啦，即係 LA 嗰度睇完波呢，跟住就会喺门口呢有啲卖嗰啲墨西哥饼啊，我唔记得叫。 叫点读啦嗰一种，但系咧仲有一间热狗铺咧，都系一架车嚟嘅。咁你觉得咧个情怀好似哇正啊，即系好似你上次跑完步即刻又得怼翻个 burger 咁样啦。我一次咧都系喺将军澳嗰个足球训练基地踢完波啦，跟住有两架美食车啦，咁一架系黑色噶，我记得佢汉堡包好好食噶，系啊，讲呢个好似系米芝莲啊，又攞晒奖， 好劲啊！ 同埋通常佢哋停泊嘅地方咧，一系就喺大草地附近啊，一系咧就喺海旁。啊、即系你会觉得那个氛围咧好超啊！ 系啊，跟住我都觉得系正嘅，不过无奈啦，即系可能下年六月咧就要同大家咧即系讲声拜拜啦。我就谂多一个 reason 咧，点解会搞唔掂？其实因为咧疫情期间咧啲租平咗好多，我留意啦自己家住嘅大角咀啦，同埋深水埗同埋太子区多咗好多咧文青式嘅咖啡店啦，文青式嘅食店啦咁样。其实咧你睇到你望入佢嗰间铺头咧，得四张台嘅，嗰四张台咧仲要两个人坐，即系佢间铺头只能够同时最多容纳八个人嘅啫。依间铺头地铺啲租点都要。有一定嘅價錢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當芭比開鋪頭開地鋪，哇，好勁喎，有實力喎 ，Kitty 啊，開煮嘢食開地鋪喎，開間咖啡店有實力喎，哇，原來依家咧，我問翻啲店主咧，啲租真係平咗好多，特別一啲地鋪咧，即係可能簽一年生一年死約嗰啲咧，佢可能兩三萬蚊一個月租咧，咁你就有得圍到條數咯， 計得掂咯， 咁所以啊，你諗下，即係呢啲叫做文青店咧，都遍地開花咧， 多咗好多選擇， 系你就未必美食車咯。咁啊，即系我都系揾翻一個 reason 去完成呢個為美食車畫上一個句號啦。 咁啊，爭取時間食多幾次先， 系啊，支持一下。 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较早前咧，将军澳站信号故障咧就已经完成复修啦，喺8:52，咁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啊。讲一次啦，就系将军澳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咁而家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就会逐步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晚7:10，港台电视31。 9:08，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美股啦，之前嘅表現啦，三大指數咧連續上漲啊，道指啊升351點啦，標普500指數都升65點，連續兩日創收市嘅新高啦，納指都升217點啦，港股 ADR 咧指數全日都向好嘅，按比例計算咧收報23337點啦，較港股咧假期前咧收市升114點嘅，再睇睇啦，踏入亞洲時段啦，咁啊日本股市都升。升400點啊！睇嚟今日咧假期之后开开心心啊，开个好嘅叫做股市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家居整洁或者凌乱，除了影响你生活质素之外，会不会看到你性格的特质呢？执屋达人阿橙教你怎样在新年之前执好间屋。 我是阿橙，是香港专业整理收纳协会创会会长。 小白，你家混不混乱啊？ 我家好干净，处女座，所以好干净， 好，你问回我啊。 阿钟哥，你屋企干唔干净啊？ 好乱，好唔干净， 冇理由。 我系处女座咯，所以呢个星座唔反映任何嘢啊，小白啊。 唔系你嗰种应该咧系凌乱美，咁系有一种美学喺度嘅，就唔系单纯嗰种干净，系一种生活嘅感觉同埋态度。 系嘅，但系识得用呢个角度欣赏嘅人真系唔多啊。 系啊， 今晚出嚟饮杯嘢啊， 都系要处女座嘅先识得欣赏嘅。 但系咧，所以今日请嚟呢个嘉宾咧，就要站喺你嗰边嘅角度去睇翻我呢边，点样可以执得间屋整齐啲、干净啲。所以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就系阿橙，系一个收纳达人嚟嘅。早晨，阿橙。 早晨，阿橙。 系咁，阿橙咧而家有一个新嘅岗位咧，佢而家仲系香港专业整理收纳协会嘅创会会长啦。咁关于執屋，咁其实个个都会執㗎啦。咁点解要成为一个专业，仲要去搞咁多嘅唔同嘅组织，令到呢件事更加多人去认识呢？唔係话我都好似小白咁样一出世，即係细细个已经係开始執嘢㗎啦。 我应该係一出世就识㗎。 一出世认识㗎。点解要咁多嘅训练呢？ 咁其实就唔係个个一出世就会识嘅。因为学校又唔会特登教啦。咁其实就好取决于佢原生家庭有冇呢一个習慣。因为第一个学习嘅人都係父母身上嘅，咁我哋发觉咧，即系我哋系执整齐间屋咧，除咗可以改善嗰个生活环境之外咧，咁其实都可以改善生活质素。咁如果我哋咧学习咗一啲整理啊、收纳啊呢啲技巧咧，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有改变生活质素嘅能力。 但系我同我屋企人啦、兄弟姊妹都系同父同母噶。咩成日争咁远嘅咧？即系我意思，即系干净程度啊！ 因为小白讲就话，家姐就比较似我啊，有啲凌乱美啊， 系啦，美学嚟嘅， 系啊， 系啦，我就简约嘅。 点解咧？ 系咯， 咁有时就系、是、可能系父嗱，有啲系父母，如果佢系好干净、好整齐嘅，咁佢会执啦，咁可能会令到个小朋友咧就佢不嬲都唔使做噶啦，由细到大可能有工人啦，可能系屋企人已经系帮佢做晒，咁都可能系冇呢一个。即係整齊嘅技巧嘅喎，執整齊技巧。咁或者咧有啲咧就係、是父母都係唔執嘅， 咁所以佢哋又學唔到點樣執，但係咧或者另一個情況就係、是、啊爹哋媽咪唔執。都真係頂唔順、 嗯， 就會自己執，因為有啲相反嘅情況。 嗱、嗯，咁啊，即係當然咧，你話揾翻個原因，好似小白咁樣，冇得去追究啦。 係啊， 隔得咁多年， 搞咁多年、 啊，咁我哋講翻啲近啲啊， 學懂放開， 係嘅， 放開， 或者你自己做多一步， 係啦， 執咗佢， 幫佢執。 咁但係都咩啦？嗰啲過咗去啦， 嗯， 講翻啲近啲嘅， 嗯， 而家嚟緊啊，過年啦， 嗯， 咁過年嘅時候，大家都可能會好忙於要真係執下屋啦，如果咪真係亂啊嘛， 嗯， 咁咪阿橙，你作為一個收納達人，你點樣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嗱幾個禮拜裏邊，有冇可能執到間屋同埋嗰個程序可以點樣做咧？ 係啊，抌曬佢咯！我阿媽不嬲都係講嘅金句嚟噶， 亂啊，抌啦咁樣， 係啊，抌啊，你屋企人會唔會同咁同你講，抌咗佢咯，唔執就抌咗佢。 啱啦，咁你真係要睇一睇阿橙嘅意見啦。 其实有几个礼拜执都算多噶啦，好多人都系咧农历新年前、哦、年廿八嗰几日先嚟临急抱佛。 香港啲学生都系咁样考试噶啦，唔通一早读定书咩？ 如果系咁样，咁即系临急抱佛脚。咁见到间屋咁乱，从何入手？有冇一啲嘅规矩或者一啲方法，我哋可以快速少少咧？ 如果真系得几日，咁梗系执一啲系会。俾人見到嘅地方啦、嗯，可能係一啲係啦，公共地方啦，客廳啊，可能啊廚房、廁所。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嘅通常我見到嗰啲係大魔王都係衣櫃、 嗯， 大家最常亂都係衣櫃，咁所以都執下個衣櫃咧都有幫助。 所以今日應該先從衣櫃入手啊， 係啦，搞掂自己啲嘢先。咁、 嗯、 我哋咧就睇下即係而家都應該換咗櫃啦，都應該係即係開始係一啲冬天衫啦。咁我哋咧都係第一樣嘢咧就將衣櫃裡面咧。嘅物品咧就下架， 例如男人咁樣 攞曬出嚟，係啦，攞曬出嚟，咁同埋要集中，即係將啲衣服集中，因為咧我哋啲衫咧未必淨係擺喺衣櫃裡面嘅，有機會你係擺咗喺個凳廳、sofa 嘅、啊，可能係擺咗一啲紅白籃夾啦，或者係擺咗小朋友房，因為小朋友房可能個衣櫃未。摆满，跟住你霸埋人哋啲位， 真系咁啊，小白， 我唔系噶， 我系啊， 系咩？ 即系 sofa 啦、椅背啦、衣柜啦，总之你见到有啲可以晾到嘢嘅地方咧，都会有啲衣物喺上边、 哦。我越讲越想上你屋企、啊， 好啊，点啊？ 我都想上、 啊。咁跟住点样咧？阿橙识咗我咁耐，我都未敢邀请大家上。 阿橙应该咧，即系做得啲达人咧，佢可能有个心人，见到啲嘢咧， 系 啦，搞错啊！我帮你执咗佢， 系啊。 虽然我唔系处女座，所以都呢一方面都有少少特征。 你系咪月亮星座系处女座啊？ 唔知 啊，但系我系问一问， 但系我系水瓶座，系 suppose 系最乱、最 hea、最不经意嗰个星座嚟噶。 嗱、咁我哋今日唔好研究个星座住，讲翻如果你成屋晾得嘢嘅地方都有衣物啦，咁我哋应该又跟住点样去收纳佢？ 咁之后系集中咗先啦。咁我哋咧第一步集中之後咧，就係將佢要做一啲篩選同埋分類，係、啦。咁啊，即係夏天已經過去咗啦。咁、我哋都要對自己誠實啦。有啲乜嘢衫係冇著過啦，成日都話哎呀著埋今季就會抌噶啦嗰啲啦。咁啊，從來冇著過啦，或者係已經嗰、個狀態唔係咁好啦，可能係變黃啦、歪啦、或者係唔啱著啦，或者係著咗上身都周身唔聚財嘅。系啦，唔舒服嗰啲啦，或者系有啲人系话啊，着得都唔瘦嘅，即系着自己唔好睇， 唔啱自己啦， 系啦，即系有啲风格、啊。 诚实系好紧要嘅、去到有啲衫真系着唔落，唔好谂住出年会着得落啦。 但系一个即系阿橙，我即系我好老实讲啊，就算你唔啱着啦啲衫，对于自己嚟讲都系一份回忆嚟噶嘛。即系可能嗰件衫着 过嚟咩，抌咗佢啦。 咁点样去取舍呢 回忆啊！你系觉得系有冇即系好重要场合着过？ 系啦，可能系好重要场合着过。 咁即系影个相啦。 哦， 系咪啊？ 即系嗰张相就已经当系一个回忆咁样啊！ 你睇张相都系serve 到即系同样嘅作用噶嘛？你留低张相都系一个回忆，但系佢只系一个系平面 2D 嘅嘢。咁、好过你留一件衫而你以后都唔着。 睿智啊！所有衫买翻嚟之前影张相先。咁你即系放弃佢嘅时候，或者将佢转移嘅时候咧？我拍了相，我留了底了。 就看回一张相。 是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暂时拥有。搞定。 咁跟住就將所有嘅衣物咧就可以，即係唔要嘅就可能捐咗佢啦，或者仲用得嘅就捐咗佢咁樣。 係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揀衫嘅時候咧，會不知不覺將個重點擺咗喺件衫嗰度，即係可能係件衫新唔新淨，我新淨我一定要留啦，或者係哎呀件衫買翻嚟好貴，我又一定要留，但係冇諗過其實係應該係睇自己而家著唔著咯。 嗯。 咁同埋咧，我哋衣櫃裡面咧有好多唔系太属于衣柜嘅嘢噶，你会揾到好多 X 光片咯。 点会啊？点会、啊？有冇搞错啊？点会啊？ 因为太大张，跟住大家都唔知道塞喺边，就会塞咗落衣柜啊、哦。 因为可能书台都冇咁大个。 咁你个柜拍落埲墙嗰度，个柜嗰度有条罅噶嘛？ 就塞喺嗰度啊。 系、哦、 可能订做衣柜冇嗰个罅咧。 订做衣柜， 咁跟住就要清理嗰啲空间啦。 系啦，即系有啲唔属于衣柜嘅嘢。 影咗相先咪得咯。 其实 即系你去喺医院嘅时候，医生你有报告噶嘛？医生会解释俾你睇下你呢条骨咁样点样，跟住你咪即刻医生你等，嘈影一张相先。呢年系啦，咁就你又已经有个底。 其实你都唔识睇噶啦， 都系 咁，你都系俾医生睇啫嘛，咁你 keep record 啫嘛，都系。 系啊，即系有啲嗱长期病患嗰啲我就唔清楚啦，但系有时啊十年前断过骨，咁你如果再十年后再不幸又整亲、你都即刻去照个张啦，你唔会攞翻你十年前嗰张 X 光片出嚟 都 删 翻埋啦。 咁即系当然呢啲可能要问医生啊，我都唔知。 系啦，咁但系呢、這个我都发现好多屋企都会有嘅嘢啦，喺个衣柜里面出现嘅。 嗱、咁总之今日阿橙就希望大家，如果你要短时间，即系第一个目标向你嘅衣柜埋手。咁如果啲衫真系唔着嘅话咧，你就真系可能要舍弃啦。咁另外当然啦，正话最紧要嗰样咧，唔属于嗰度嘅嘢，唔该唔好摆喺嗰度。 系啦， 咁我哋下个礼拜睇下究竟有执边一个空间先。 梁明忠，冲冲冲！ 我哋咧收纳嘅目的咧，就系将啲物品咧摆喺一个地方咧，令至到我哋咧系容易攞、容易收得翻，喺我哋咧需要用嘅时候咧，好快咁样运到出嚟。我系阿橙，系香港专业整理收纳协会创会会长。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任地跳跳跳跳，顶放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仔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up。快用节拍垫着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拍炸开一切，如不想似跛脚的鸭仔 ，stand up。假使想高于尖叫，别轻易控制，即管放声将重音发挥，别整错着整错。 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冬季运动会入面，越野滑雪系最基本嘅雪上传统项目。1924年，佢已经被列入为首届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噶啦。比赛路线通常都会见到上坡、落斜同埋平地，大概大家都系占三分之一嘅。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嘅越野滑雪场比赛将会喺张家口赛区嘅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一共将会产生12面嘅金牌。比赛嘅出发形式有间隔出发、集体出发两种。越野滑雪用的两种的技术，雪板就最为重要了。自由式板比较短，板尖比较少，底部比较光滑，需要全部去到打滑立的。作为冬季奥运会的一项惯例，我们知道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女子30公里颁奖仪式将会在闭幕仪式上举行。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陈小姐嘅电话，早晨陈小姐。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 Morning Call 时间交俾你啦。 咁首先啦，咁我就想代我屋企人慰灵，咁佢多谢几个单位嘅，咁因为佢本身系一个末期嘅癌症病人啦，咁喺佢最难个嘅时间啦，咁我哋联络咗香港防癌会啦，咁所以首先都要好多谢佢哋嘅义工雨峰，咁同埋马嘉烈医院嘅肿瘤科嘅团队啦，咁都帮助佢好多。咁佢嘅心愿咧，其实就系好想影一辑好靓嘅婚纱相，咁因为佢自己本人系未影过嘅，咁、所以雨峰咧就去揾咗唔同嘅义工啦，去帮手。咁義工亦都聯繫咗好多唔同嘅即係鋪頭啊、單位啊，去幫佢啊。咁所以我都好想多謝佢哋咯。 要嘅，咁始終大家嘅付出咧都非常之好啊。咁令到一啲需要幫忙嘅人又得到一種温暖嘅感覺，好好噶嘛。 係啊，係啊，施比受更有福啊嘛，我覺得。 咁仲有啲咩點唱嘅名單咧？ 咁首先咧，我就想多謝雨峰啦、Julie 啦，咁佢就會聯繫咗一個攝影師啦，攝影師 Steven 啦，化妝師 Felix 啦，咁同埋幫佢整咗啲好靚嘅頭飾啦。當日幫佢一齊影相嘅一個都係病患者嘅義工嚟㗎，要林速速啊。咁佢哋即係好無私咁樣去付出，當日又入。即入乾入白晒足一日咁樣去幫佢去影咗一輯好靚嘅相，最後仲送咗本好靚嘅相簿俾佢咯。 哇！ 咁所以我都好想多謝佢哋。 真係好温暖啊，嗰個感覺。 大家都知道啊，原來去幫人都係一個好開心，俾人幫嗰個係亦都好感恩咯。 係啊，令到我哋 Morning Call 咧都好有意義啊！即係除咗係講話。生日啊、結婚周年啊，或者普通嘅多謝之外咧，仲聽到一個小小嘅故事咧，都覺得哇，人間嘅温暖係最重要啊！ 亦都我自己本人都最感謝偉玲啦，即係我屋企人呢個病患者啦。咁佢呢兩年嘅即佢嘅經歷嘅堅強去抗癌啊，咁佢一個好樂觀嘅正面嘅態度，所以我亦都希望呢一種樂觀嘅態度去傳染俾。所有人咯，咁佢而家仍然都健在噶，其實好努力去抵抗自己嗰個 加油啊！ 抗病啊，係啊，咁樣咯，係啊，所以我都希望將個信息帶俾人，即係好似首歌咁樣喺圍牆之內，大家都唔介意去付出去幫身邊嘅人咯。 啱啊，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先，亦都希望所有病患嘅朋友快啲身體健康。 係啊，多謝你哋啊，係啊，多謝大家。 好多謝陳小姐，拜拜。 拜拜。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 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 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梦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28号星期二嘅早上，咁有追踪三十一，问一问阿畅今晚有咩好嘅电视节目睇先。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系假期过后睇咩好节目？ 好啦，放完一个长假，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啊！今晚7:10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继续同大家睇下呢啲中外嘅画家啦。咁今晚同大家介绍一位画家叫做高剑父啊，系一位已故嘅中国画家，咁系上世纪初广东嘅画家嚟嘅。咁即通常嗰个时候咧，啲人都系画紧国画嘅，即中国嗰啲画家。咁呢位高剑父咧，就即为咗革新喺呢个国画啦，传统嘅国画啦，佢就走咗去日本嗰度学东洋绘画，返返中国之后呢，佢就革新咗呢啲题材啦，咁亦都当时係抗战时候啊，咁佢亦都嗰啲画呢好创新，同埋有啲抗战嘅效果，所以就创立咗呢个影响好深远嘅岭南画派啦。咁今晚7:10呼吸美学第二季就同大家睇下佢高剑父嘅一种画风啦。 好，品尝下呢个岭南画派先，咁跟住仲有咩节目呢？ 直落7:35啦，医生远你。咁今晚同大家迷思大 fact check 啊 ，fact check 一样嘢叫做全身麻醉，即系可能有阵时要做手术咧，咁就要全身麻醉噶嘛。咁但系咧，坊间有好多传闻嘅，就话喂，全身麻醉嘅风险好大好大嘅，即系有啲人甚至话严重起嚟咧，即系做完手术醒翻会失忆嘅。咁系咪真嘅咧？咁到底麻醉系咩一回事咧？有啲乜嘢风险咧？嗱，今晚节目就请嚟港大麻醉学系嘅系主任啊，专家啦，同大家解释一下，拆解一下呢个麻醉之谜。 哦，我都试过全身麻醉，不过冇事啊吓。好，今日8:00， 咁啊，去到9:30啦。好，9:30。运动教室31啦，继续同大家介绍一啲入门嘅运动啦，就系高尔夫球同埋榄球啊。咁学一啲入门嘢，咁啊睇嘅时候唔一定识打啦，睇嘅时候都会睇得开心啲，投入啲啊嘛。 系啦，净系知啲咩叫小鸟咁样。 系啊，小鸟 咩嚟嘅咧？咁样 大鸟咁样系咪啊？有冇大鸟嘅咧？唔知啊。 究竟打几多个洞咧？真系好多时都未必知啊嘛。 好，今晚留意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因应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将初确患者曾经居住的石塘咀南里一号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在早上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2:00，大約8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南里一號大約90户，當中大約35户沒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將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的182宗病例中，絕大部分嚟自陝西省，西安市佔175宗，咸陽和延安分別有3宗和2宗個案。另外，浙江和雲南各有1宗，單日冇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有101,486人染病。4,636人死亡，94,500多人康复出院。 美国总统拜登同新型肺炎疫情应对小组同各州州长通电话，表示白宫在民众检测方面的工作有明显不足，承诺将会采取措施，包括引用国防生产法生产更多家居病毒测试套装，并容许民众以网上搜寻引擎更容易找到附近测试地点。美国在过去七日平均每日新增超过205,000宗确诊个案，入院人数亦上升3%。拜登警告各州州长确诊急增可能会令医院不胜负荷。拜登话将遵循医学专家缩短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民众10日隔离期的建议。另外，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出席大型庆祝新年的聚会。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式签署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明年$7,700 billion国防开支。法案月中在参众两院都获大比数通过，国防开支金额比去年增长大约5%。路透社报道，法案通过军队的2.7%加薪，增购海军舰艇和战机，以及应对中俄地缘政治威胁的措施，包括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提供$71亿以应对中国，另外亦向乌克兰提供$3亿的安全援助。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表示法案为军事人员和家人提供福利，并为美国国防的关键力量提供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1点，升38点，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0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贵州银行2.6，腾讯控股457.2跌3元，美团系224.6跌个四，阿里巴巴113.4升4毫，友邦保险78.3跌5毫，快手75.3跌2.5毫，中国信达1.57升2.7，中国中药4.73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7点，升302点。港金报16,8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6美元，卖出1,81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三圣村至到富泰村嗰段啦，比较慢车。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主要系后少少啦。近住三圣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 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落返去沙宣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基督教华人坟场对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在封路方面，北假山的龙平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龙平道近住凤平里那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单车好手疾速追风，全城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一月十六号在港珠澳大桥景致下，一起破风出发，踏向新领域。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2021年娱乐圈有好多大事发生， 有好多对假戏真做的情侣档啊， 电视圈大战啊， 今年好多歌手开翻 show 啦， 喂喂，仲有雷神呢， 哇好多啊， 好多啊，想知更多2021的娱乐大事，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四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的娱乐大事回顾啦。 今朝我想讲写咗几段关于真同假嘅睇法。以前同啲行家倾过何为好嘅艺术作品，真系好难有一个指标。你话呢个作品好，我话佢未必咁好。倾到最后，原来统一嘅指标就系、是、究竟佢嘅入座率有几高，即系有几多人睇过。如果换转系一套电影作品，就系、是、票房有几多。赚得多，大家就会觉得呢套戏几好、啊，因为有一个好高嘅数字。大家就会相信，好多人都觉得好就系好咯。究竟呢个数字真系一个指标，还是系刻意制造出嚟嘅盲点，令到大家睇得更加唔清楚呢？自从网上有不同类型的分享平台出现之后，事无大小要即刻同其他人讲，由今晚食乜送到宇宙探秘，全部都要分享，无论是真的亦或假的，我都要同你分享。所以有时候睇呢啲分享平台上边其他人摆出嚟嘅贴文，真系唔知佢讲真还是讲假，究竟有几多人系真心同你分享，还是只是想自己讲的嘢要其他人相信，这样他自己先知道。 我哋用乜嘢指标去话俾人听，其他人听紧自己讲呢？就系、是、究竟有几多人 like 咯？所以你而家睇好多分享平台嘅主持人，经常都讲呢句：你订阅我呢个频道，俾个 like， 仲要留言，就系、是、想将一啲冇办法量化到嘅嘢量化咗佢，咁先可以有啲数字俾其他人讲。你睇下我讲嘢有几多人听？不过几多人听，几多人睇？同几多人相信是两件事，又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在这个网上资讯爆炸的年代，可能真是认真便输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开一个网上分享平台呢？现在个个都做，为什么你不做？又是个个都做，其实我应该都要做。等我找个原因先。个个都做，所以我要做。如果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个个不做的事我就不应该做呢？或者如果有人叫你做你就做，那不就是完全没了个人意志受制于其他人的意思？如果自己不懂得分析，其实真的很大件事。所以做任何事之前要思考得很清楚。你可能会话啦，你咁样咪迟咯，啊边个边个都做紧啦，系嘅系嘅，我情愿迟，都唔想未经思考就跟咗人哋意思。其实世界真系唔同咗，以前嘅年代讲嘢系讲俾身边嘅人听，你知道佢系边个，你会讲一啲真话俾佢听。而家嘅年代，你系会讲一啲嘢俾唔系喺你身边嘅人听，而且未必讲真话。如果我要跟住时代嘅转变，照呢个逻辑，而家我喺大气电波讲嘢，都系讲嘢俾唔喺我身边嘅人听啊。咁我系咪应该唔好讲真话咧？咁我应该讲乜嘢好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烈日就像美女得向同一切转热走，那跳跃的鼓声像窝中翻飞的跳斗，热闹地在雪橇般印直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在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舌缠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风流，轻松的感觉向上发内心已快乐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的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会碰，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谈天收，无奈谈，必须走，情愿将海市上流。雪橇般一直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像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舌缠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个鲜花含情地风里结奏，轻松的感觉向上发内心已发落透，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亦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找 上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怎接受？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回到厂就知道程开颜来了办公室等他，叫他回家吃饭，但是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怎样问他，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喂，今日咧讲下我哋咧，即系食嘅食物同自己嘅心情有啲咩关系？ 我有啊，真系有。 有咩关系啊？ 嗯，即系如果最传统就系唔开心，就食多咗甜嘢咯。 系 压力大啊，饮多咗汽水咯。 嗯， 我真系觉得系咁嘅。如果你嗰排咧系生活冇乜压力咧，你自己个身体咧自然会释放多啲时间俾身体思考。 嗯， 身体思考系咩意思咧？佢就会食多啲菜啊。倾向啲杂嘅鸡肉啊，就算咧你食个切鸡饭咧， 嗯， 你都会将啲皮咧自己飞走晒嘅。 系， 但系咧你嗰排压力大咧，我都有试过呢个情况、嗯。你譬如叫碟黄油鸡饭咧，你连皮食，唉、哎，算啦，好辛苦啦，唉、哎，仲要连呢啲我最中意食嘅鸡皮都冇得食，咁啊，跟住就系咁怼怼怼怼怼。 正所谓有啲 comfort food 就 系 令到你自己心情唔好嘅时候就去食啦。咁、 嗯、 但系调翻转，又有冇啲食物食咗落去，你觉得个人系舒服啲，或者食完之后咧，你觉得？个人系猛整啲嘅咧， 食完之后舒服啲咧，我依家就真系啦，咖啡咧帮我稳定情绪， 系 有阵时咧，我情绪唔好嘅时候咯，饮咖啡咧反而会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咯， 系咁加埋嗰个香味啦，又再 系啊，我觉得咧，其实某啲牌子啊，有个 J 字头嗰啲牌子，你可以出咖啡味香水、 哦， 我估我会买咯，我真系会买噶，因为我觉得你连橙味都出得咯，有乜所谓啊？你出埋咖啡味咧，我 OK 喎， 好醒神啊， 系会令到我觉得有醒神同埋一种舒服嘅感觉。其实好多朋友仔咧，点解礼拜六日嘅时候都会喺咖啡室或者咖啡厅嗰度咧逗留三四个小时咧，就 系 中意咖啡嗰阵味咋？即 系 其实讲真啦，一杯咖啡有几大杯啊？点样饮到三四个钟头啊？就 系、 是、你中意一路闻住，一路闻住，跟住你会感觉好安舒啊，咁样咯。 嗱、嗯，早前咧就有项研究嘅，咁佢咧就揾咗900多个咧健康嘅成年人啦，研究佢哋嘅行为、心情同埋进食习惯之间嘅关系。咁发现咧，原来食得越多嗰啲反式脂肪咧，个人咧。是越具攻击性的。咁、 哦、 而且呢喺。 即炸鸡嗰啲反式脂肪。 係啦、哦。无论喺边一个性别啊年龄啊种族嘅组别呢都系有呢个结果。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即点解佢个人咁有攻击性，唔通晏昼食咗炸鸡有啲咩系有反式脂肪呢，譬如油炸食物啦。酥皮类嘅点心，即譬如嗰啲朱古力酥啊、牛角包啊咁样啦。饼干啦、 哦。 蛋糕啦。咁薯片啦，呢一啲咧都系有反式脂肪。 如果你长期都想保持作战嘅状态同埋攻击人嘅状态，你又 朝头早 先食炸鸡，再食薯片、牛角包啊、蛋糕啊，乜都怼晒落肚咧， 系 好有攻击性啊！ 系啦，点解咧？原来咧食呢啲反式脂肪咧，令人觉得容易受刺激啊，感到愤怒咧，就系其实除咗令人压力大增之外咧，呢啲反式脂肪咧系仲会增加患上呢个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即、 哦、 系、 啊啊 就是、对身体都有害啦。 唔系你最后咧攻击唔到别人，攻击翻自己， 系攻击翻自己身体，冇错啦。咁啊食啲乜嘢又好啲？ 啲咧？咁如果想改善翻嘅心情，或者放松神经嘅话咧，除咗避免食头先讲嗰啲反式脂肪嘢之外咧，就可以考虑食下牛油果啦，香蕉啦，开心果啦，蓝莓啦，三文鱼啦，纳豆啦等等呢啲嘅食物咧，都系有助咧帮助你放松心情嘅。 咁、哦、啊，食下三文鱼啦，大家朝头早。 系啊，呢啲唔错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咧，想同你哋讲下咧，我最近一次第一次去呢一个本地农庄游乐嘅经验。喂，首先问下你哋先，你真系有冇去过农庄先？喺香港我讲紧，真系有。 有啊，农庄我去过， 系咪？系咪使唔使唱歌噶？ 唔使， 音乐农庄我都去过啦， 听人唱歌 系嘛？我有份唱添， 你有份唱添啊？ 系 啊， 犀利， 不过俾 Albert 笑啫嘛， 正常啊 ，Albert 搞搞气氛。啫，可能 好难忘， 唔系我真系唱得难听嘅， 系啊，唔紧要，咪进步下咯，系啊，内练立志，学习唱歌， 系 啦， 估唔到就因为咁， 系啊，咁样啊，农庄都有好多嘅，香港我记得一个咧卖牛奶嘅地方，元朗咧都有啲羊仔俾你喂下嘅，即系你怼啲草俾佢啦， 我有去过， 有去过， 食即食面加呢个鲜 奶 啊嘛，系啊， 我都觉得嗰个地方好匪夷所思， 好难去，其实揸车又要过啲好窄嘅桥啊，咁样先去到。 首先你饮嗰个系牛奶啦，唔系羊奶啦，但隔篱有啲羊喺度。 咁啲牛奶边度嚟嘅咧？ 系啦，咁样跟住你又食即食面啦，咁样即系拗爆头。但系嗰度咧就系有好多人看之为一个景点咁样咯。 其实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啦，尤其是系即系我哋呢啲做父母嘅咧，都要揾啲节目俾啲小朋友噶嘛。咁其实咧我都系跟人去嘅啫，因为咧学你话斋，其实好多嘅农庄咧，如果你要揸车去，一来你因为唔系成日去啦，嗰啲车路你又唔熟啦；二来咧，就算你即系靠导航咧，其实咧我嗰日听翻啲驾驶人士讲嘅经验就系咧。其实就算个导航系清晰咧，你都好半信半疑啊。 咁系噶， 因为你开始转入嗰啲路度嘅时候咧，你觉得吓唔系嘛？呢啲位入咗去系咩嚟嘅咧？咁，因为我嗰日搭车去咧，我自己都好怀疑嗰个司机系咪即系车啱我去的地方。 喺边区噶？你去嗰、那个？ 我嗰日去元朗嘅都系。咁、哦、但系咧，因为你知道一个农庄嘅占地都颇大啦，所以其实咧每一个路口或者每一个分叉路都系去唔同嘅农庄。你只要稍去即系行错咗回旋处第几个路口咧，因为我听嗰个导航。即系咁讲噶，驶入回旋处第三个路口，请转左。我想话边个叫第三个咧？咁样， 咁你数住咯， 数住 咯，我平时都数住， 我平时都数住， 我都系啊，一二三咁 样。你揸惯车就系咁样啦。咁我呢啲咧做乘客嘅咧就好迷茫啦，即系话第三个，咁呢度系叫第一定叫第二咧？已经咁， 你第时都要学识噶啦，好似啲家用咁样要数住啊，如果唔系会唔见咗啊，啲路口都系 咗 miss 咗啊 ，miss 咗啊，系。 咁呢个即系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就发现哇，原来。真系好大啦，同埋有好多嘢玩嘅。嗱，我自己去过一个咧，都系有得喂动物嘅。咁、而呢个亦都系我最主要带小朋友去嘅原因。 喂，系咪阿郭富城都去嗰个啊？有个元朗 有羊驼啊嘛。 系啊，郭富城都 去。我唔系嗰个，我唔系嗰个。 你见嗰个真系羊唔系羊驼？ 系羊啫，系啦，系即系一群嘅羊咁样啦。 嗰日有报纸，即系都好半年前啊，郭富城去农庄，我真系哇震慑咗我啊，大佬。你点估到香港咁多嘢玩？去农庄真系咁新潮，连天王都去咧。 系啊，其实而家呢啲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地点嚟嘅。因为我自己嗰日去咧，虽然话个农庄系非常之大嘅地方啦，但系都系见到有人群嘅。即系你谂下，好多人去扎营啦，或者佢有埋一啲服务，就系话可以俾你过夜去租营嘅咁样。 咁样 系啦，咁就真系可以俾你体验下生活。同埋咧，佢亦都系真系每一个地方咧都有讲解嘅。即系譬如话喂羊就唔系净系话喂。咁简单嘅，佢会解释俾你听啊，啲羊咧嘅生活系点样嘅咧？譬如几点钟佢哋会上山，几点钟佢哋嘅习惯系点咧？咁先至再去俾啲食物啲小朋友去喂。咁所以其实每一个部分咧，我觉得都系长知识嘅。 啲羊咧好嚣张噶，有阵时咧，我见有啲小朋友咧喂羊啦。咁你知道佢哋喂嘅时候系又惊又喜又有少少惊咁样啦，跟住佢就怼埋去啦。咁啲 有時候怼唔中阿羊隻個口呢，跟住咪跌咗落地下嘅。跌咗落地嗰啲佢唔會攞返嚟食㗎喎。係呀，好囂張㗎喎。 唔係呀，咁你跌咗落地嘅嘢都唔會攞返嚟食。 啲 衛生意識嚟喎。 但係你草本身係地㗎嘛。 係啦。 喺地面㗎嘛。 有人攞俾佢嘅，佢又唔使耷低個頭，梗係食咗其他嗰啲先啦。 係啦，所以我都覺得呢一件事都係幾匪夷所思㗎喎。係咪 學你啫，都係。學人啊，學習人類。係 呀，咁學習人類呀。 一來啦。咁另外呢，我就發覺喂，原來其實而家呢，可能因為真係本地嘅油比較興旺啲嘅關係啦，而家啲農場呢全部係有晒一日油嘅 roster 嘅、哦、即係直情話俾你聽幾點到幾點有咩節目啦，咁你就好似呢去一啲唔同嘅樂園咁啦，即係安排好晒啲時間嘅，你要幾點鐘到達，然後就參加一啲活動啦，咁亦都有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譬如我自己去嗰個農場呢，我就發現呢係有好多譬如嗰啲手作啊， 手工揀嗰啲工作坊、 都係嘅，亦都有啲手作嘅，譬如啲頸鏈啊，或者係嗰啲咧，咪整嗰啲彩沙嗰啲工作坊嘅，都有好多唔同嗰啲真係啲本地設計師嗰啲咧，喺入邊擺啲檔攤之餘咧，就教人去做嘅。咁、所以其實幾豐富嘅，我自己覺得係，因為同我想象中唔同啊。我成日以為去即係種下菜啊， 有冇啊？有冇得？我都以為係咁。有冇得話收割啲西洋菜咁樣？ 有啲有嘅，不過而家好多元化㗎啦。 係啦係啦，我去嗰日咧就因為落雨，咁所以咧就有某一啲室外活動就被迫取消嘅，咁、但系就即系有参加到一啲唔同嘅工作坊啦。譬如我觉得几得意嘅咧，就是、教人整烤鸡咯，即系啲圣诞节啊嘛， 烤鸡 系啊， 烤鸡 系啊， 因为农场教你整烤鸡， 会唔会残忍 嗰啲啊？烤羊肉啊，烤羊腿，嗰边喂羊，那边烤人啊？唔系， 即系等于喺水族馆食鱼柳包一样，我觉得嗰个道理会唔会有 好有揭秘喎，大佬。唔系，唔怪之天皇都系，唔系去呢个好似， 唔系呢个， 我搞下笑啫，搞下笑啫。 唔系，所以咧，呢个农场系冇鸡嘅，我系 佢就特登就系 烧咗嘅，烧咗。 好笑啊，妈咪呢个要搣埋地啊！今日我最好笑啦。 我嗰日去到嘅时候，我都咦咁得意嘅，即整即食咁样。咁但系即对于我哋嚟讲，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咁细路仔系冇呢个谂法啦，即系觉得诶好啊，有得食有得玩咁啊。 喂，埋单计数几多钱啊？最后讲埋呢个大概 都唔贵，即系百零蚊一位啫。 哦，咁啊， 玩一日咁都几开心啊，亲子咯。 系一家大细开心下 ，happy 下啦。 系啊，亲亲大自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